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现在时间是上午7: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给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现在由邝思雅报道新闻。南丫岛对开海面昨晚发生严重撞船意外，造成最少25人死，100人受伤。行政长官梁振英凌晨先后到5间医院，包括玛丽、律敦治、东区、广华和伊利沙伯医院，探望南丫岛撞船事故的伤者，强调首要是搜杀失踪者和抢救生患者，又说广东省已经答应协助打捞。 我们现在虽然呢已经是救了大部分的乘客和船员，但是我们今晚的搜救工作、搜索的失踪者的工作呢是会继续下去的。我们现在的搜救工作呢是从海空那两方面，那个范围是比较大的，政府的潜水队人员亦都进入下沉的船舱里面去搜救生还者、搜救乘客或者是船员。刚才李刚副主任亦都讲了，应我的要求，广东省呢是会调派打捞船来香港协助我们的打捞工作的。 而中联办副主任李刚亦都到医院了解，对撞船事故造成死亡表示沉痛哀悼。他相信在梁振英和特区政府的处理之下，事故能够得到圆满妥善的处理。日本新一届内阁昨晚召开首次会议，确定施政的基本方针，强调会遵守国际法，履行保卫领土和领海的责任。方针说，新内阁深化日美同盟的同时，构筑和中韩等亚洲各国和世界各国的多层次关系，推进高水平的经济合作，并确保能源供应的经济外交。有关国内政策方针指出，核事故的处理和经济重建是最重要的课题，新内阁将会全力以赴寻求解决。首相野田佳彦昨日改组内阁，更换了10人，8个人留任，属于鹰派的前原诚司担任国家战略担当大臣，亲华派的田中真纪子出任文部科学大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但是离岸风势颇大，海有大浪。现在的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 80%。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这一节新闻及天气报告员。 DBC 新闻早上7:00至晚上12:00，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你落广告 顶住条数， 我哋 DBC 无以为报， 坚持继续 good show。 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靠晒你哋啦，100%支持 DBC。 德哥话全力撑 DBC 各位员工，梁振英你仲唔落台？趁早落台，跌得冇咁惨啊。 JD 话支持 DBC， 支持民主，希望泛民可以放下分歧，团结再合作。 宋小姐多谢 DBC 全力支持大班，继续为香港人发声，争取民主和公义，加油！ 许言日言乖孙 ，DBC 的声音会永远伴你成长，无言感激大班及各员工。 袁生袁太支持 DBC 为正义公理发声，大班及 DBC 各位员工努力加油！ 我是汤正川，100100一呼百应 ，D 一百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100%商户 想揀卧铺，首选威德佐敦山林道3号8楼，电2801-4939。 100%支持 DBC。 陈女士撑 DBC， 支持大班同埋各位主持，加油。 梁伟伦100%支持 DBC。 刘先生支持 DBC， 支持大小班。

咁点知有架渡轮就系、是、其实系由中环开翻去榕树湾嘅，咁啊拦腰撞到呢架船。 啊，嗰系一架双体客船，咁所以咧嗰架就似乎硬净啲啦，就一架呢架船系拦，即系港灯嗰架船系俾喺呢个系拦、腰俾人撞， 一撞即系断开，然之后个船尾就即系。即系直插落去水嗰度，咁你个船头都会插噶啦，系嘛？即系真系好似香港，即系铁达尼号咁。如果睇个铁达尼就知啊， 系恐怖真系。 咁变咗你根本系即系突然而来，我谂所有救生工具都着唔切噶啦， 系 嘛？咁啊变咗即系，所以今次死得人多。嗱，今日睇报纸咧，即系大部分嘅报纸早截稿啦，多数讲话死八个人。 嗯， 咁已经睇最新嗰咧就已经系东方就系十六个人，但系而家咧最新嘅数字咧就25个人死亡， 系 有九个人咧就系、是。即系嚴重，即系呢個傷重，即系而家都系昏迷嘅，即系危殆嘅。咁啊，東方嘅賣咧就係15個死，16個失蹤。咁而家唔知有幾多人失蹤嘅？ 唔知啊！而家警方都係呼籲緊，就話懷疑家人係有失蹤嘅時候咧，就要即刻聯絡警方。 因為點解咧？即係如果你不幸，即係啱喺個船上面，如果全家人都即係罹難啦，咁啊冇家人講到即係喺咪度，要其他啲。即系朋友啊、亲友啊，可能同一架船里边事后再对翻先知，咦，仲有边个又唔见咗咁啊？所以变咗而家嚟讲咧，可能个死亡人数嘅数字啊，同埋失踪嘅人数嘅数字咧，哇！我谂就呢件事咧，真系都算系即系点啊？史前无例，香港嚟讲啊，即系海难嚟讲，即系未试过咁大件事啊！即系对上一次嘅灾难，我就谂到就系兰桂坊1992年，咁、但系都冇话即系好多人受伤啦吓，咁但系都话冇即系死咁多人啦。 系我觉得咧系当然啦，采访咧系记者嘅系好重好神圣工作，但我觉得如果有时候咧系对呢啲死难者家人咧仍然系用一个斗前式嘅访问咧，我觉得就系真系唔应该。有位女士咧吓， 即系 缠绕式嘅访问， 即系问人，即系问埋啲。 明知人哋咧系佢个女女咧系仍然或者佢家人系失落嘅时候，你仍未联络到嘅时候，仍然系死前烂胆盘问或者追问咧，我觉得真系不近人情咯。呢啲就系、 是、我谂啊，系咪啲前线记者太过年轻？我谂真系唔懂人情世故啊！即系其实有啲嘢都唔使问噶啦，系咪？即系唔系话你即系做记者即系冇事问噶嘛？即系有啲嘢你自己观察到。你都应该识写，唔使问啦。 唔知啦，咁可能有啲嘅系，好似你话斋一啲冇经验或者不近人情嘅系。 唔系，因为事实上而家就前线记者通常嚟拍啲真系啱啱入行嗰啲啊嘛，真系其实乜都唔识嗰啲，即系佢可能佢咪有心嘅嘢，真系可能社会经验啊。 特别可能一啲声音媒体，可能佢觉得系 即系要想攞个生逼就 系啦，攞到嗰、那个攞到个录一个嗰、那个嗰、那个系受伤或者当事人一个回应咁样吓， 其实做人嘅嘢咧，即系最简单嘅原则就系你将心比己就得噶啦。即系你想象下，如果你真系咁不幸，即系成为呢、這个即系灾难嘅主角，咁你想唔想人哋咁样缠绕你啊？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啫嘛。其实就咁简单嘅啫，系即系你多啲为人， 即系对于一个系六神无主，佢仲喺度揾紧佢嘅屋企人嘅一个系当事人，你仍然系咧唔肯放过佢，我觉得就呢啲系不近人情咯，真系吓。 唔系好多人即系我唔知啊，即系譬如睇报纸，而家你差唔多今日有报纸啲，起码都三四大版噶嘛，甚至更加多啦。其实通常我睇啲咁嘅灾难咧，我就冇乜兴趣睇嗰啲细节。即系你即系，因为通常啲报纸做到咁多版数，多数都系访问啲人，即系呢个点样佢嘅故事，嗰、那个有故事咁。即系我反而咧就系即系冇乜兴趣睇呢啲咁嘅细节嘅，因为实系咁噶啦，系咪先？即系特别你而家成25个人死咗，咁而家受伤我谂都成百几人啊，即系至少，咁真正我都要即系搞清个清单咧，咁我谂即系起码都要去到今日，即系可能较后嘅时间先知嘅，咁啊计一定计到嘅，事关系嗱嗰个渡轮咧就其实就有人受伤，但冇人失踪噶嘛，咁主要就系嗰架船，咁船咧就因为全部都系同一间公司咧，一定大家都系即系互相识得噶啦。即系事后慢慢即系再调查翻咧，就应该会知道总共有几多人喺船，到最后咧，其实有几多人死咗，或者几多人失咗踪，几多人受伤。咁呢个名单咧，我谂即系一两日之内嘅时间就一定会知道呢、這个，又会即系比较清楚。不过而家最重要 中间可能比较乱啲咧，就系你记得可能喺呢个系美国9/11个事件都系嘅。当时候咧，市长嘅 Giuliani 喺俾媒体问及话有几多人系 可能系遭殃嘅时候或者系罹难嘅时候咧，咁佢都系估计啊嘛， 估计 佢就唯有咧就睇下嗰座大厦有几多写字楼，然后咧根据每个公司提供嗰个线索， 知道有啲人翻工 系啦，但系原来有啲人系可能冇翻工，有啲人咧 一定有 嘅，系走咗翻咗屋企，冇通知公司，咁于是个数咧一定系比较大啲 啊。咁不过你咁讲啦，譬如一架船咧，佢讲真呢架船咧就一定知道有几多人嘅， 系佢冇超载，咁佢话系121个员工，同埋加上咧系3个。个船员咁124人 咯，咁而家咧相同数字总数一定唔会超过124嘅，即系咁讲啊，一定唔会超过124。 大家利是，大家利是，系 咪即系我先系即系逻辑上啊？你唔可以突然间变咗150噶嘛？ 系 咪即系你冇牵涉到其他嘅船只啊？咁嗰个渡轮就冇事啊嘛，咁所以变咗去到最后咧。 睇翻寻晚呢个咁样嘅系海难咧，我哋香港嘅紧急嘅应变系做得非常之好 啊！咁呢样嘢香港其实系值得骄傲嘅， 系 因为点解咧？就系因为其实讲真。即系过去嗰，即系唔好话回归15年啦。即系过去，即系其实我谂自70年代以后咧，其实系香港即系面对灾难嘅时候咧，都系即系其实处理得当。即系喺某程度上就即系所谓工具理性嘅，即系我哋讲嘅所谓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呢一方面嚟讲啦，这个所谓工具理性咧系量度一个社会。嗰、那個現代化同埋文明程度裏面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啦，大家只要比較一下呢一點咧，喺內地咧就欠奉啦。即係中國嚟講，即係如果係發生災難嘅時候咧，佢嘅工具理性咧就係一定差過香港。佢原因咧就是、因為點解咧？你所有有關嘅救援啊，即係嘅呢、這個治療單位啊，其實係平時都係訓練有素噶嘛，即係一發生呢個時候，佢自然有個程序咧，係應該點樣做，就唔會咧係張望即係失措。 一启动咗呢个咁样嘅紧急程序就好啦，哦，边啲人要翻工啊？海陆空点样配合啊？港岛嘅医院又点样去拯救啊？当系满嘅时候又点样系将人去将啲系需要拯救人系调到去九龙啊？咁即系呢个部署相当 喺呢点嚟讲啦。如果你再提升到去文化层次咧，你得唔能够唔归功于啊？其实系英治文化嘅遗留落嚟嘅优点嚟嘅。呢个其实西方文化都唔系净系英国啊，即系嗰种即系工具理性啊，咁呢啲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边咧，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元素啊嘛。你调翻转头嚟讲咧，以前中国文化嚟讲啊，即系都唔一定系大陆啊，就算台湾都系嘅。你有乜跟住发生沙士啊嘛，台湾都倒泻落蟹嘅， 系嘛？你见到啲医务人员会走佬嘅，即系嚟晒铺啊， 即系佢变咗佢嗰种意识系唔同嘅。 系 咩工具理性啊？即系譬如喺现代社会里边，你喺唔同嘅岗位，你担当边个岗位咧？即系你有嗰个所谓专业精神喺度噶嘛？即系譬如就话。即系你睇下西方啲灾难片，成日都有啦。你做一个船长，佢唔会第一个跳船走人噶嘛，系咪先？你唔使做人嘅以后，即系嗰时，即系最近都试过一单，好似旧年咪意大利咪单，结果咪千夫所指咯。喂，佢以后做唔到人噶啦，因为全世界都即系成个社会鄙视佢噶。因为呢个你作为一个船长，咁就变咗有个所谓 code of ethics 啊嘛，即系有个嗰个操守噶嘛，就要咁样做噶嘛。即系等于譬如我哋做呢个传媒做新闻工作者，你嘅操守咧。就是你是要即是有责任去报道真即是真相。你唔会是因为呢灾难之后你自己走先唔会咁。即是你要做呢样嘢㗎嘛。係咪明知危险都会去㗎。即是譬如你一刻咁采访打眼仗你都要去冲上去啦唔会见到一开枪唔好搞啦即是我走先唔会㗎嘛係咪呢咁呢个咪就是工具理即是工具理性囉。 梁振英呢是10点零钟呢就去到海怡半岛嗰个系码头嗰度因为嗰度系一个紧急嘅系拯救 最近嗰度。 好啦。 呢海怡半岛。 你觉得10点半钟有冇迟到呢佢有冇 有 冇迟咗呢 我因为即讲真都系今次睇报纸啫即具体嘅情况呢即我就唔清楚啦咁你而家表面睇咁其实佢都算系咁啦即实在一个特首系嘛都琴晚都走人晒咁多间医院咁我諗就即冇必要喺呢啲咁嘅所谓细节里面呢就吹毛求疵啊即我相信佢都系一知道第一时间呢都系去即讲到现场或者想处理呢个灾难嘅咁呢一点嚟讲就系无可置疑嘅。 系唔知咧，可能亦都系可能系当时或者佢唔知道咁严重啦，又或者可能 喺嗰度 冇人通知佢咧。 因为你啱啱咧发生嘅时候， 我觉得佢系唔应该去睇嗰个咁样嘅系歌舞升平嘅一个系晚会咯吓。即系应该， 我谂一阵咁一定要到就时候先知道究竟嗰阵时一发生系。 几耐嘅，即系个时间嘅差距个 time lag 系几耐咧？啊，坦白讲，我都叫因为香港，我琴日完全唔知呢件事啊。今朝瞓醒， 你冇睇新闻啫， 唔系冇睇新闻咯，今晚冇睇新闻咯。即系 如果你有开电视， 琴晚喺朋友屋企 烧到 食，去到十一点钟，咁啊赶翻屋企瞓觉，又冇睇新闻，一瞓醒。即系今朝唔知醒添，六点半先醒，瞓咗成七点一二先翻到嚟。 喂， 就系得听到心吓，有单咁嘅嘢咩？即系你都可以完全唔知噶嘛？其实讲，即系讲真系咪？呢个咪就一个资讯流通嘅问题咯。所以就变咗你，我哋喺知道即系嗰个真正资讯之前咧， 董先生系都系一个元旦嘅，嗰次农历新年嘅时候咧，亦都曾经因为花车巡行个意外啦。 啊，嗰次好象征性嘅，唔系一个撞死个英国人，英国人好有象征意义嗰次。 咁当时候咧， 九七年系咩啊？九七定系二零年 啊？咁当时候咧，系有人问啊，董生点嘅时候，佢话恭喜发财嘅。 咁啊，老 实，因为可能就系呢个有资讯嘅问题，佢就唔知道发生呢件事，所以系唔懂得回应。 咁啊，加上佢可能年纪大啲啦，即系董生啲反应慢，你明唔明？即系人哋问佢当佢大好细嗰种啦。咁我相信呢一点就应该阿梁振英后生啲啊，即系应该就唔会咁懵咁就系嘛。咁你佢而家表现出嚟，佢都系其实系都好着力关心件事嘅。咁你至于事后点样处理嘅灾难，都其实都考验下呢个新嘅特区政府里边嗰个即系应变能力嘅，点样处理成件事。 中联办咧，李刚咧亦都有讲过话咧，系希望咧系尽快同内地联络啦，就揾一啲嘅系吊船嚟香港，希望吊起嗰个沉咗嘅系港灯嗰只系轮船啦。咁当然咧喺呢方面咧系内地系好巴闭嘅，即系喺嗰个系拯救呢啲咁样嘅海底入边啊嗰啲，同埋嗰啲系你知上次咧喺呢个系日本出现事嘅时候， 不过其实咁有啲吊，即系讲真啦，其实即系而家船都用常识咁嘅判断啦，即系你就系讲个总共数字121人加埋三个船员124人，其实而家已经。可以知道咧，即系我谂，琴晚大部分救出嘅都会，起码点都会受啲轻伤啊，撞到啊，全部都会去晒医院。咁你已知道咧，即系其实而家即系可以接到一个人，够唔够124个？ 系， 其实好易计到嘅啫。 唔系，而家咪计到咪就话有系系有人咧系仍然系失踪咯。 系啊，即系 就有个差额咁，所以有 会唔会 有人运喺嗰个船舱入边咧？咁呢个就吓， 唔系即系话你好快脆系，譬如今日之内一定计到嘅。实际上咧，差额譬如话而家仲争六个或者八个或者十个，咁你咪会知道个打捞意喺度。譬如而家根本都冇差额嘅，都已经揾齐晒124个啊，即系包括箱啊，即系危殆啊，全部加埋晒嗰阵时候，咁啊打捞就变咗净系打捞嘅嗰个船嘅遗骸啫，个重要性而家唔大系咪先？所以其实系应该政府咧，即系好快脆系应该公布咗数字，因为而家involve 嘅人咧，牵涉嘅人咧，其实已经系知道确实数目噶嘛，个总数知道噶嘛，咁你好快就计到啦嘛，死咗几多人，失踪几多人，危殆几多人，而家受伤几多人，几多已经冇事翻到屋企，其实系计到噶嘛，咁啊，我相信今日稍后时间，即系如果真有个紧急应变小组啊，即系如果呢个政府去处理件事咧。咁应该就好快就掌握晒啲咁嘅资讯。咁变咗你就会知道跟住再进行个打捞拯救呢个援救工作里面嘅重点系做啲乜嘢嘛。 我想提出嘅就 揾晒大佬咗。 当然冇用㗎。李刚主任咁提出冇问题㗎，系好嘅，关心㗎，系帮手㗎。但更加讲出个问题就系、是、你个梁振英成日讲咩什么中港融合。喂。如果有啲紧急海难嘅时候，你原来仲要等㗎，等乜鬼呀、啊、你应该一个电话就经已即刻有人出动㗎嘛。 哦，咁 等于你话喺，如果譬如话系、 我只系想讲乜，你其实都唔系话佢唔够班咧，即系冇办法可以直接，即系联络到有关嘅单位咧，又要下下要揾翻佢，即系呢个佢个保障中联办，即系帮佢。 唔系呢个，唔系嗰个，有冇机制嘅问题咧？譬如你话，如果喺个公海度系，如果发生咩事嘅时候咧，哦，喺咩范围之内，我哋香港嘅空中嘅服务队咧系会去拯救嘅。即系呢啲冚唪都系国际之间系有一个咁样嘅系一齐嘅协作 嘅。呢个好明显就唔系话中港之间水域嘅，一定呢个系港内水域嘅，大家都明。 咁你 中港上， 大家之间有冇谂过啊？第日无论系内地好，我哋好，有啲咁嘅海难嘅时候，有冇点样互相帮手啊嘛？互相支援啊嘛？成日讲中港融合，咁有冇呢啲咁样嘅？有冇呢啲嘅？ 咁我相信就应该冇啦，即系冇咁即系冇咁有工具理性呢方面嚟讲，我相信就冇啦。不过咧，如果就香港嚟讲咧，其实就系、是、即系理论上啊，应该香港嗰啲即系有关可以帮手拯救嘅支援单位咧，其实政府一定要掌握好清楚嘅。即系譬如你呢、這个香港嘅 Y 人有几多啊？即系呢个空中嘅拯救服务队啊，即系嗰啲人数啊，即系警方里边有冇警方或者啲纪律部队里边有冇支即系咁嘅特别嘅 即系拯救小组啊，知道嘢，自己应该知道噶嘛。 嗯， 即系动员到晒呢啲人咯。即系 我哋香港梗系冇问题啦。我都话啦，佢系有个紧急嘅。 始终其实讲真，即系而家你现摸个人数，其实都系一百廿几啫，即系唔系千几万几嘛，系咪先？ 嗯， 一百二十几，你数晒一百二十四个啊嘛。 嗯， 即系其实好快就知道究竟需要即系要做嘅工作仲有几多人？譬如即系仲有啊，原来仲有五个人或者十个人咧，即系仲系未失咗踪嘅，怀疑咧，即系可能仲困喺船舱之类嘢，咁你咪知道自己做啲咩咯？其实 系， 即系唔系好难嘅啫，系嘛？即系呢啲有少少，即系只要冷静啲， 唔系好难， 即系掌握晒， 但系亦都有可能咧系好难嘅、啊。你记得 诶，我知 道 你 我哋喺沙士嘅时候咧，系永远都唔知道咧，对上一日咧究竟发生有几多疑似，仲、有几多确实嘅系死亡，系攞唔到嘅 系。 每日都攞唔到㗎。 但嗰次嘅情况少少唔同，因为嗰次你係成个社会扩散开去㗎嘛。即係尤其是因为嗰个传染病。 如果用你嘅说法咪就话喂啲人入晒医院㗎啦，点解唔知呀？ 唔係你今次你今次呢个 case 同沙士比较唔同。你今次你而家知道即係我都话啦，即係大家利是係咪、即係如果124个人一架船、即係最大家利是就係死晒124个啫。啱啱先最大家利是你唔会124个人罹难就死出200人㗎嘛。冇可能㗎嘛。即係逻辑上冇可能㗎嘛。咁你即係话而家你其实呢件事嚟讲呢即係好好快好清楚掌握应该要知嘅资讯。至于沙士呢就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沙士呢初即係又忌讳又唔承认嗰啲嘢就可能係大陆传落嚟嘅。係咪即係嗰个即係带菌者嘅问题。即係大家知道嗰陣时原来事后追踪呢个肇事嘅原因呢就是一个教授即係落嚟参加即係一个飲宴然之后呢即係出事留喺呢个京华酒店。咁就染咗多人。 然后呢去探佢嘅亲戚㗎嘛喺呢个 探亲戚。 徒弟。 喂你讲你讲嘅沙士呢而家仲有啲迷呢你从个知识上去考虑呢我諗全世界仲未解答到㗎、例如最后点解沙士会无声无息嘅消失咗呢、又例如喺个过程里面呢譬如喺京华酒店呢你接触即係同啲人有接触呢就好得意有啲人呢就好快脆呢就即刻即係出事。有啲人可以冇事喎。係咪因为你谂下新加坡受我哋所累都系因为有其中三个空姐，有一个就带咗翻去啊嘛，系咪？即系其他两个可以冇事嘅，即系呢件事其实都系个谜嚟嘅，即系去到最后咧， 翻翻到去都系嗰个抗体嘅问题啫。你譬如大家同样去参加一个食一个饮宴，有人就可能会食物中毒，有人就冇事嘅。咁当然咧就睇下可能嗰碟咧出事嘅餸系咪有人特别食得多啲？ 你讲 嘅 就 系身体入边差， 仲有好多谜嘅。嗱，因为点解咧？嗱，虽然当年咁，我哋高度赞扬香港好多即系医护人员啊，即系。咁但係香港嘅治疗方法喂讲真你成日睇呢其实香港治疗方法呢到而家啲人唔提因为我認識嘅朋友係咁即係受个沙子之后嗰啲后遗症到而家都仲未掂即係关啲骨灰嘅问题之类嘅嘢即係嗰啲骨呀影响即係我哋公司都有个小仔呀阿康仔而家冇做嘅即係做呢、這个即係赛马佢就沙子期间佢中过即係同埋个女朋友即係根本係死个翻山即係事后嘅后遗症系好严重喂但咁讲同一件事沙子喺美国呢我听唔到任何有关嘅报道系咁样喎。同埋呢美国治疗方法同香港唔同喎。即係香港就系、即係落重就用类固醇咪搞到呢 特敏福 救返之后都系呀都鸡毛鸭血喎。喂喺呢点之上呢其实香港嘅医疗即系界都冇交代过㗎。点解人哋美国又冇事呢即系美国即系冇报道出嚟即系经过沙子之后中咗沙子嘅人即系唔会死活来啦。即系起码呢一点我会质疑呢香港虽然话个医疗水平系即系世界一流，但系呢点之上咧，其实可能好渣咁啫，系冇人检到过啊。咁你但因为碍于就系可能即系呢个香港医疗界嘅面子问题。 但系应该咁嘅喺沙士完成咗之后咧，亦都有系广大嘅医生系写过呢个咁样嘅系专一个书本咧，系讲件事嘅始末，而系特别系偏重个医学嗰方面嘅。 咁但我得到嘅印象啦起码就咁睇即係我唔係专家就冇睇过医疗报告啊、就咁睇报纸报即係报告啊真係都冇解释得到。因为而家的确时候啦仲有啲人呢係由即係仲係受緊即係沙士嗰个即係余波影响嘛即係个病到而家都仲係即係严重影响佢嘅呢个工作同生存能力㗎嘛但都冇解决到。 嗱，而家仲有一个版本咧，我谂我哋都系啊，如果啲知情人士咧就可以同我哋系可以有兴趣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 系即系有人有听众即系咁啱，即系 嗰 晚喺附近 有。嗰、 那 个有嗰个系双体船咧，有啲报道。 或者甚至你可能就坐紧系呢个渡轮嗰个船嗰啲人，即系嗰啲就受咗，即系有人受伤，但应该就冇死亡啦。 就话意外之后咧，佢系离开咗个现场嘅。好啦。 咁当然咧，我哋听到嘅报道就话，哦，因为咧船主咧就话咧，因为船上面有乘客咧系需要咧系唔舒服，要需要要埋岸咁样。咁系咁系咪好似等我哋交通意外咁就话系不顾而去咧？算唔算系咧？ 嗯， 香港嘅海事条例又点样要求？ 我想问你，你又揸车，我又揸车，如果你揸车系即撞死咗人，咁你自己都会受伤。 我撞死梗系唔得走啦。 唔系啊！如果你都系受伤嘅会，嗱，譬如我揸架车撞到人，我都眼亲，咁我系咪因为有个借口就话我要即刻去医院处理，我可以走咗去，得唔得先？我想问下得唔得？ 即系你认为咧呢个系发生意外之后呢个双体船系唔应该离开现场？ 唔系，我咪应唔应该？即系我提出即系相同嘅质疑啫嘛，系嘛？翻嚟再讲。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而家由邝思雅报道新闻。在南丫岛对开海面发生的严重撞船意外，造成最少25人死，超过100人受伤，大批伤者被送到南丫岛以及海怡半岛的公众码头，之后再送到多间医院治理，包括玛丽医院、东区医院、律敦治医院以及伊利沙伯医院。伤者当中包括有小童，有伤者送院的时候情况严重，已经昏迷。食物及卫生局局长曾高永文指，船只被撞之后迅速下沉，部分人来不及着救生衣。 撞船的那个力度是很猛的，所以根本在撞船那一刻呢，其实就已经有一部分的即乘客呢，他是被一些船上面的家私碰撞到，或者他是被抛开自己碰撞，已经有受伤了。另外呢，就是讲回，即如果你是不懂游水的，而是跌了水里面，当然很危险。而呢，就这个船呢也沉得很快，所以呢，虽然即据那些伤者说，其实船里面呢是很多救生圈和一些即救生衣在那里的，着得到即係嗰啲咧，就變咗機會大啲，但係有一啲係因為佢嘅嗰個沉嘅幅度太快咧，係著唔到嘅。 意外涉及一艘接載港燈員工同家屬嘅船，以及一艘由中環去榕樹灣嘅港九小輪。港燈營運董事袁水師表示，艘船咧當時載住124個人，包括三名船員，打算出海睇國慶煙花，開船五分鐘就被撞。 有一架船就是拦腰撞埋嚟，咁撞咗之后呢，按照当时嘅船员讲呢，嗰架船呢就係跟住离开，就冇停喺度。咁我哋嘅船员呢就即刻报警啦。咁个船呢就船尾就已经係下沉。我哋救生设备系足够嘅，因为呢架船呢嘅容量呢可以坐200几人嘅。但你今次呢就係得121个加3个船员，咁总共124人。 阮水师话，根据手头上嘅资料，佢哋嘅船冇超速，冇偏离航道，又强调艘船之前通过安全检验。他又说事故原因要由警方和海事处调查，他们会配合。而港九小轮就说他们的船是不是不顾而去，仍然要调查，又说他们有几名乘客在意外之中受伤，船长亦都不适要送院。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地震信息网消息，日本本州东海岸附近的海域在朝早六点几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9.7公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但是离岸风势颇大，海有大浪。现在的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 80%。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这一节新闻及天气报告员。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运动声语。

咦，呢两间铺头差唔多样，边间可以买到正版货噶？ 只要认住有正字嘅正版正货红色标志，就知道边间商铺承诺卖正版货噶啦。 哦，见到呢个标志就可以放心买啦。 参与正版正货承诺嘅商铺，坚守只卖正版正货原则，自然吸引到更多顾客再帮衬啦。认正字，买正货。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64日，即使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如果他的解释是成立的，可以甩身的，那你说我不知道的，我不关我事的，他租客中乜中物我不知道的，这就可以推晒的了。他这样的东西，他这么好辩驳的，咪去廉署佢举报佢，等佢同官解释咯。你同佢跟究破唔破产系冇用，佢个名亦都叫破产啦，系咪？ 破产。 今日已经系踢爆你劏房丑闻嘅第64日啦，陈茂波，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林毓华、黎则粉。 分我哋三个同埋太太咯， 本来想体验下， 忍耐下，本身系回程，啲喺南丫岛参观完回程翻嚟体验翻。我首先我将呢、這个啲诶。开咗个窗去拱呢个细路出去咯，跟住俾个五九三烟佢着住嘅，拱咗啲喺个捐咗出去先，跟住我再救呢个出嚟咯。 咁太太啦，太太嗰阵， 因为太太嗰阵时失散咗嗰阵时，因为吉船直系冻起咗，乱晒噶啦，啲海凳啲凳全部跌晒，由船啲好似垂滑梯咁垂晒落嚟噶啦， 垂咗去船 柱尾啊，船尾 撞咗冇几耐就即刻沉啦，好快啊！系啊，我都 跌咗落嚟， 我都俾啲水一路浸，压住个顶，我都自己都好危险。咁你自己点样捐翻出嚟？ 我今日 我饮咗好多水，游咗好耐，最终先上到嚟，都好危险。 都快噶，好突然噶，一撞完，跟住我哋跌晒喺地下。 你自己有冇跌晒啊？ 我都一齐跌晒。 船上面系几多人跌低咗啊？ 所见全部都跌低晒，我当时坐喺船尾。 你自己船尾，咁你自己即时有冇受伤啊？ 擦皮外伤，擦损咗。 沉嘅时候系边一边开始沉先噶？ 船尾。 船尾开始沉先，咁你嗰阵点样逃走啊？ 船尾佢扯我落水，跟住搏命游翻上水面。我有两个小朋友，而家唔知行我。 几大咗啊？ 小朋友，好啊。 嗱，七嘴八舌，唔系问下啲小朋友度问乜鬼啊？ 唉， 问啲嘢做乜鬼啊？你今日已经即系心急如，即系心焦如焚啦，系咪先？ 嗯， 即系唔见咗个细路跌咗落海，咁都系好危险噶啦。 啊，当然啦，例必喺呢啲咁嘅意外之后咧，啲媒体一定会咧问啲专家出嚟讲下。嗱，譬如好似喺海事训练学院嘅经理阿杨佩强就讲。啊！呢个系船出海嘅时候咧，就要准备足够嘅系救生衣啊，又乜又物啊咁啊！当然啦，问题就系、是，就算你有，嗱佢仲话 咧，呢啲船一定有嘅，即系渡轮啦， 仲有一点咧就 系、是、 嗱，呢一点就可能真系讲咗，就算船主有咁嘅宣布咧，亦都唔会有人做。但问题咧，以后发生呢啲事嘅时候，就要真系要大家要谨慎啦。嗱，佢就话咧系除咗准备乘客名单咧，随时咧系提供紧急嘅服务之外咧，船上所有嘅细路仔，不论何时，均需穿上救生衣。不论何时，即系话你上船就应该着噶啦。但问题会唔会有人咁做咧？会唔会做咗呢个僆仔又话觉得话喂咁好傻瓜瓜啫？等于而家不停有呢个系宣传嘅系片段啦。喂，上小巴坐低就如果有安全带就揽嘅，你几时见到有啲人揽嘅？真系十架之中我都冇见到一架。 搭飞机都系噶，咁净系起飞同埋降落嗰阵先，啲人先揽。 安全带咋嘛。理论上喺途中任何时候呢，其实最安全都要揽住安全，即係要扣住安全带。但 你冇话我怕死呀，我坐喺度嘅时候我真係揽住㗎。 系咩？真系啊！ 系啊，我真系揽住噶。咁、啊、我觉得又唔系真系好阻你，咪如佢扭，即系你将条带扭松啲咁解啫嘛，冇问题嘅，真系。 系嘛？咁、啊、但系讲真咧，即系多数人都系会解除咗噶啦，系咪先？你哋落机已经知道啦，好多人一落机咧，一 landing 一着陆啦，通常嚟讲，即系都会讲话喂，直接个机停低之前咧，都唔好解安全带，即系唔好着灯啊。我即系好多时都见到啲人嘅机一掂地咧，即刻白一声自己解晒。 有时你唔知急乜嘢噶，你足以起身又去攞个行李柜攞你嘅行李，你咪要排队。 唔系你攞嚟摆，你行唔到出去嘅，因为机会停，同埋你知道飞机大家都知道啦，系咪？即系嗰个通道，你根本冇得爬头噶嘛，一定要前面行先到你行噶啦，系咪先？所以其实冇意思啊。 翻翻到去头先， 不过今次你讲你呢个灾难咧，其中一个原因都系因为系赶啊，即系变咗你个嗱。即系你知好日都唔会系咁多船喺呢个海港上面嘅啦，特别而家呢 个区域可能大家都赶住咧，系要去呢个维多利亚海港睇嘅呢个。 你严格嚟讲，你即系如果你要追究好，你系追究点？包括咧，其实咁多年来嘅填海之后咧，你有冇发觉其实已经好多年前嘅事啦？好多年前嘅事，你会发觉其实而家咧，就算喺即系而家冇咗皇后码头啦，我都试过好多年前啦，成十年前啦，喺皇后码头上船咧，你都发觉好危险，就因为点解咧？其实嗰个海港狭窄咗之后咧，嗰啲水流好湍急噶，即系变咗你昂，即系个船熬得好紧要啊。因为其实个河道系即系窄咗嘛。 有 船 家话咧，自从呢个填海填咗之后咧，系喺嗰啲公众码头上船嘅位置咧，嗰、那个浪咧系比较系。 咪试过有意外，点解？即系你唔好轻率，即系架船翻码头咧熬下熬下噶嘛。隨時一抹開跌咗落去嘅，因為佢熬得好犀利啊！因為就係嗰個嗰、那個維多利亞港其實是窄咗嘛，啲水流係好湍急啊！所以其實呢個海港唔係以前個海港嚟嘅，以前風平浪靜，而家有啲咩事裏邊你係加倍困難嘅，其實唔係講笑。即係如果你係喺正即係譬如話尖沙咀同呢、這個天星之間嗰度咧，你發生意外咧，你分分鐘都。即系黑舟求剑啊，未必喺个位揾翻条丝添啊，咁你冲到去边啊？知唔知啊？真系会系咁嘅，唔系讲笑啊！咁啊，加上你平时嚟讲，其实唔会有咁多船噶嘛。咁啊，因为国庆嘅关系，好多人出去睇烟花，知烟花里边即系好似正话，我听警辉讲，佢琴日都系赶去嗰度睇啊嘛。实太多人啦，明唔明？即系等于条，即系等于条马路突然间太多车啦，咁你即系理论上啊，发生意外嘅几率都高咗啦，即系咁解啫嘛。 嗱，刚才你就话咧系唔知道有几多嘅系部门会涉及呢件事啦，譬如寻晚几快啦，政府寻晚咧8:40咧就启动咗呢个紧急应变中心，通知最近肇事地点嘅港岛医院急症室，包括咧玛丽啦、律敦治啦、东区嘅三间医院系接收伤者，而消防员都喺现场咧，根据嗰个系伤者嘅情况咧，以黑、红、黄、绿四种颜色咧就分流咧系将伤者咧系送到医院嘅、黑色。咁梗係拜拜啦，红色就係危殆，黄色就代表紧急，绿色代表係轻伤。咁呢个係一路呢係由晚上9:40呢就连同呢个係九龙中嘅伊利沙医院呢亦都係要接收呢个係伤者。 呢啲咪香港嘅优势囉。 即 係话 部署㗎嘛。 係呀，即係变咗其实係即係训练有数，同埋呢有晒个系统喺度嘅。即係发生事故嘅时候呢，就第一即係点样调动即係成个医院嘅系统係咪，因为大家都知道譬如突然之间即係咁多人伤亡呢，一两间医院梗系处理唔到啦。咁所以其实喺呢方面呢，我哋对香港就唔担心，因为经过咗咁多年嗰、那个即系发展咧，其实好成熟下啦。即系有大灾难嘅时候，即系比较成熟下。 而且嗰个安排好好嘅，就亦都规定咗每间医院咧系收大概系20个系伤者度，就系几多个系伤系重伤，几多系普通伤。咁即系确保咧正常医院运作系唔会因为有呢个突发嘅事件而影响到。咁呢个系好好， 因为你会知道其实你每一个呢个医疗网、医院网啦，即系嗰度有几多有关嘅医生噶嘛。系咪先？即系譬如呢啲咁嘅灾难，一定系梗系需要好多大量嘅外科医生啦，可能要即刻要做手术啦，之类处理嘅嘢。咁所以变咗你唔系话拱晒间医院去点救啫，都唔够人手系咪？所以变咗呢方面就其实系即系香港，即系所以我讲话，即系我哋真系即系有一个即系充分发展咗工具理性嘅城市咯。即系如果你相对地大灾难发生喺内地或者偏远地区咧，就冇处理得咁快嘅，肯定呢、這个 系喺呢啲咁嘅海难度咧。当然除咗呢个系海事处个消防处咧担当好重要嘅工作，我哋睇睇喺呢个系现场拯救 嘅情况点样？我哋听听处理嘅副消防嘅处长啊吴建志啊点讲吓？ 夜晚黑喺水下边嘅能见度非常之低，再加上啲杂物阻塞，咁啊增加同事嘅救援嘅困难嘅。我哋而家咧就系、是、固定嗰只沉船嘅，咁啊固定咗之后咧，我哋同事咧会通宵去搜救嘅。我哋相信咧可能咧仲有小部分嘅乘客咧啊就被困喺个船里边嘅。咁等到嗰只船咧就系、是、呢个固定咗之后咧，我哋会通宵搜救嘅。咁希望咧就系、是、话再揾翻所有唔见咗嘅乘客嘅。 系啦，咁咧，警方亦都系设立咗一个热线电话嘅，就系话咧呢个查询伤者嘅资料啦，又或者可以提供咧系你担心你嘅朋友、你嘅家人咧，可能喺呢个船上边咧系仍然系可能系冇未失去联络啦。个电话系18789991878999吓。 嗯哼，咁即系话即系包括就话可能你有啲子女啊咁啊，即系知道琴晚去咗游船河。咁、就系都话到而家都未翻，咁个怀疑可能唔知咪会喺呢架船上边啦，系嘛？ 嗯。喺呢啲咁嘅紧急情况之下咧，就系、是、当然咧，头先我讲过就话，譬如话啲专家就话喺任何时间都要穿着呢个救生衣。咁呢、這个可能就系一个安全系好嘅，但系我谂系正常嘅情况之下，好少人会咁样遵从。 咁唔系咧，即系呢啲咪属于废话咯。啊，同埋即系你等住行楼梯底戴钢盔啫嘛，即系话系啊，都有机会跌嚿花樽落嚟砸穿你个头啦，即系咁讲。 系啦，咁就譬如话系，譬如话船主咧系要有咗名单乘客嘅名单，咁我觉得又唔系航空公司，好明系冇嘅船公司真系。 哦，一般渡轮一定冇。 吓吓， 因为点解？如果你咁样做的话，咪会因为除非你比较长嗱长程啲嘅就有啦。譬如你而家香港都有好多系嗰啲即系嗰啲所谓赌船啦，系嘛？嗰、 嗯、 啲、 嗯、 就会有，因为你卖船飞咁有登记啊嘛，唔知啊。但系普通你 渡船可能今次港灯嘅渡船有，因为佢系梗系报名 报咗名， 咁你知道噶 吓。即系，但系都未必有个细节嘅。即系譬如好似阿林伯，你讲得员工咁，你参加呢、這个中秋嘅，唔系中秋同埋国庆嘅睇烟花， 系 两条啊，你一家五口咁样，咁咪知你五个啫嘛。咁、未必知道晒五个人嘅名噶嘛，唔需要系咪、即系你林德华就呢、一家就五个人，咁咪五个咯。 理论上，我觉得就系唔应该咁粗疏噶，净系话有个员工嘅名，又加家人嘅名，系应该所有嘅人都应该有名嘅，应该系。 唔系啊，但系咁讲啦， 系、 因为呢啲基本上都系自己有游船河啦、譬如举个例，我哋 DBC、即系搞游船河咁样，咁但系即系临时嚟讲，即系譬如我又带个朋友嚟，佢又带个朋友嚟、喂，一定有啲咁嘅事发生噶嘛？唔通临时唔俾佢上船咩？即系所以变咗嗰个确实嘅名单都系要即系较嘅时间里边咧。即系你齐集翻就所有资料先至对到出嚟噶嘛，一定系咁嘅，即系唔系全部咁常规啫。 嗱、有啲就好死板嘅，系人事部嘅人就会话俾你听唔得噶。就算你系你可以带临时单嘅人嚟，咁唔该你要写个名，然后先上船、如果你问我咧，系你咁样可能构成个麻烦，但系咁样系应该慢，我谂大家都唔想嘅，但系有时万一系有事发生嘅时候咧，就真系容易啲啊嘛。 但系咪？点解平时咩叫以前外仔、所有嘅嘢就事先唔会諗到咁大件事、全部都系觉得、你諗下你去游船攞你目的真系想睇烟花唔会諗到咁多嘢咁先。即系咁简单㗎嘛，同埋正常嚟讲系唔会发生啲咁嘅事。即系咁但系即系讲真即系琴晚嗰件事都有啲系即系离谱我都唔明白即系点解会即系其实你咁大架船啦、你揸渡轮啦其实都应该睇到系就会撞埋去噶嘛，冇理由。即系当然啦，即系去到好近见到个嗰时嘅时候就改行都改唔到啦。咁但系都系真系都有啲粗心大意咯，都系。 嗱，当然啦，真正嘅原因当然又系要去调查啦。咁但系如果你问我咧，我直觉上觉得就系边个撞人哋嘅船中央，船系喺拦腰咁撞入去。你要问我就咧。边个错就已经好清楚啦，真系 即系好似撞车咁啫嘛，你拦住撞人，一定系撞人嗰个错噶，系咪先？ 唔系，除非嗰架俾人撞到系腰嘅时候，那个车咧系唔喺个行车道上，吓、咁就唔同啦，系嘛？ 系 啊，譬如我突然间咧唔知做咩事，一抽头又唔打灯咧，就要横过三条线，咁样俾人拦腰撞就抵死啦，系嘛？真系 咁系啊，咁但系如果唔系一般嚟讲，发生交通意外，其实都好容易即系判断嘅现场，即系点解啲交通警察嚟到，即系架车唔好喐嗰阵，喂，你嘅车头嘅右边撞到我，车尾左边，咁就唔系你撞我，唔通我撞你啊？系咪先？ 我都试过一次交通意外喺红磡嗰度， 我嗰、那个嗰、那个俾个撞嘅车咧，好好怒气，佢话、啊：喂，你后边撞我啊，梗系你错啦。咁话对唔住，我唔想同你争拗呢个理由。啊、我话等警方调查。 我 终于冇事啊， 我试过一次啊， 系佢嘅问题啊嘛。 我试过一次系喺大即系大坑嗰度上翻天桥嗰度，就系、是、有一晚就系佢个车，佢嗰个系Jeep 嚟嘅，真系佢右边车又撞到我左边车尾。嗰、那个律师嚟嘅，咁佢死都唔认，结果后来报警，调查之后咪就 系 佢错。咪要赔翻十几万咯，仲要扣五分， 系嘛？ 我本来初初准备息事宁人啦，你总之你负责肯帮我整翻架车啊，算数。 系， 佢梗系唔肯啦，斗都唔肯俾啊，唔肯俾佢报警。 通常嚟讲，如果你喺现场发生交通意外咧，就系、是、如果冇人受伤咧，系双方面可以和解。 通常系可以和解嘅，咁但系 点解咁大件事十几万啊？喂，咁好大好大镬， 你唔明噶？你知唔系大镬噶？你凡你即系架车要新车啦，嗰阵落地。即系唔加年咧，你拎翻去原厂整咧， 哦，咁都系喺全部同你用新嘅配件 换晒佢噶嘛， 系啦， 你明唔明？即系被你撞得后边，其实本来系 high 花，如果拎系普通，即系喷咧，就一两千蚊嚟搞掂。但佢系成个帮把， 成个系梗系成换啦， 跟住咧碌又帮你换埋，拎嘅话几好啊，咪俾新手佢咯，埋单十几万又唔使你俾。 喂，好少车主好似你咁睇得开噶喎、 啊， 有人觉得好肉赤噶，大佬 又唔系我俾啊，你开俾啫， 唔系俾咩问题啊，系觉得心里边嘅车俾人冚过咧，系好冇瘾嘅。 哦，咁梗系 有阴影噶，就 有阴影。唔系，尤其是最初新车嘅时候， 系咯， 就系咁讲。我哋揸咗几廿年车，即系呢啲见惯风浪啦。第一次揸车真系啊，揩翻少少都肉赤嘅真系。 但系我哋而家开始知道，真系好似话斋揸车揸几廿年就点会冇嗨花？唔系你嗨人嗨你，就算摆架停车场啊，有人开到门唔小心嘣，唔系都可能会粒人嚟。 我成日用架车嚟比喻人， 系 其实人同车一样吓、啊，即系你架车，譬如你揸新车嚟而家都系正啦，系咪？即系揸落去，哇，冻嘅，即系好劲。但系佢咁上下，即系好似人一样啫嘛，踩落去都冇力啦，佢啲骨头开始松散啦，系咁嘅。你架车揸耐，死油又坏，嗰度又甩，呢正常。 咁啊唔啱嘅。呢啲咁样嘅系如依你咁嘅描述， 梗系要换啦。 啲车唔可以上路噶喎， 系即系我先嗱、啊，你揸嗰啲车，譬如就算你即系名牌嘅车、 啊， 去到十几年，真系佢嗰个系点啊？系金属皮度自动系会坏啊嘛！嗰啲譬如个水喉咁样，咪依家甩胶啦。咁你到时都话咪要换咯， 要换 即系咁解啫嘛，要换，梗系要换啦先。但系我呢个系无可避免噶嘛，系咪？即系无可避免，几靓嘅车都好啦，都即系等于你即系人老咗，可能条肠都坏，都要换肠洗肠，即系咁解。骨头啊，即系骨质疏松啊，就要咩噶啦，容易跌断噶啦，一样啫嘛，冇分别噶，系咪先？即系我想讲系咁啫嘛。其实 好啦，翻到去嗰个系撞人嗰架船。嘅船公司咧，咁佢哋都有人咧系出嚟解释点解咧喺嗰个肇事嘅现场咧， 小林而家咪仲喺呢个新世界咧，系咪仲系新创建？ 唔系呢个另一家嚟嘅，呢、這个叫港九小轮吓， 港九小轮系属于咩机构嘅？系咪咩集团嘅咧？ 好似冇乜集团嘅， 冇啊 吓。 哦，咁 佢个名咧就系俾人觉得咧近似呢个系香港小轮，香港小轮嘅前身就油麻地。啊， 喂，坦白讲， 咁油麻地咧就系而家咧香港小轮就系恒基嘅系子公司嚟嘅吓，当佢都系自己都系上市公司。 呢个都恒基嘅咩？ 唔系呢个，所以写错啊，阿辉写错，系港九小轮，唔系香港小轮，唉、啊哎，搞清楚真系啊， 恒基九小轮，话俾你听唔系，因为点解啦？ 系 唔系讲少？发生咁嘅灾难嘅时候咧、你反而希望佢系真系。就唔会反对系咩咩霸权咯，即系如果系大集团咧、起码赔偿啦，即系会人认数啊嘛。 系， 即系如果系啲小公司，你个位系都冇用啦，成 间公司唔使担心，等于你同我 嘅 私家车咧，喂，第三保一亿噶， 吓、啊、 一亿噶，我哋买第三保系。 第三保险乜一亿？ 系啊，好你唔好咁使惊。 唔系我话俾你听啦，我就系讲话撞车收咗十几万啦，咁你要自己垫资咗先啊嘛。我呢啲垫资费而家交咗十年嘅仲未收到， 系咩？ 好系耐嘅保险公司。 唔系嘅，点会自己垫资噶？ 唔系啊， 嗱，你收你系 佢架车就我架车啦，由我保险公司即系pay 你个 part 啦，但系咩车都要垫底噶嘛，垫底费噶嘛，咁由我保险公司就 claim 去对方保险公司，而家 claim 到啦。 你嗰个垫底费未攞翻系嘛？ 未攞翻咯， 哦， 对咗未攞翻噶。 咁你应该你嘅经纪嘅落力同你争取，好快噶可以系。 唔系好快啊，系好耐噶。 我都试过咁样啦，唔好 好耐。 吓，我哋揸车吓，梗有 乜嘢都追紧啊。我话我而家就系失业啦 ，DBC 系咪咧？你就唔帮我追，我就冇命啦。如果唔系， 我 都 系应该经纪办事不力，或者你保险公司冇为客户系努力去争取啫吓。 我哋听讲救小伦嗰个系佢哋点样解释点解佢咧系发生咗呢件事之外咧冇喺现场就停留落嚟吓。 我哋同广州小伦嘅船系同港灯即系一艘船嚟发生碰撞，咁但系实际即系一啲嘅情况咧，我都仲喺度了解紧。 系嗰、那个船系当时系乜嘢嘅船，同埋入上面有冇人噶？你哋嗰个广州小伦？ 哦，有人有人，我哋喺中环开翻去榕树湾嘅。 初步就系睇嗰个意外系咩原因，有冇人？ 其实而家呢啲仲调查紧嘅。 咁嗰个船即系而家嗰个即系你哋嗰艘船咧，广州小伦咧，系当时上面。船上面有几多人呢？ 唔够100人。 咁但系而家就话咧，即系你哋撞到嗰个船之后咧，不顾而去，你哋而家有冇即系个回应？ 因为件事我哋都仲喺度调查紧，咁同埋即系啲部分嘅船员都即系身体不适，咁所以我哋都未问到呢啲嘢。船主佢即系揸船嗰个船长，咁佢都即系身体不适，咁所以我都。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8: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而家由邝思雅报道新闻。南丫岛对开海面昨晚发生严重撞船意外，造成最少25人死100人受伤。行政长官梁振英凌晨先后到5间医院，包括玛丽、律敦治、东区、广华同伊利沙伯医院探望事故的伤者，强调首要是搜杀失踪者和抢救生还者，又说广东省已经答应协助打捞。 我们现在虽然呢已经是救了大部分的乘客和船员，但是我们今晚的搜救工作、搜索的失踪者的工作呢是会继续下去的。我们现在的搜救工作呢是从海空那两方面，那个范围是比较大的。政府的潜水队人员亦都进入下沉的船舱里面去搜救生还者、搜救乘客或者是船员。刚才李刚副主任亦都讲了，应我的要求，广东省呢是会调派打捞船来香港协助我们的打捞工作的。 中联办副主任李刚亦都到医院了解，对撞船事故造成死亡表示沉痛哀悼。他相信在梁振英和特区政府的处理之下，事故能够得到圆满妥善的处理。当局亦都派出等船靠近下沉的港灯船只，伸出吊臂尝试稳定沉船，消防蛙人在附近协助。警方通缉一名40岁女子，怀疑她向丈夫使用毒药，意图伤害。38岁的事主昨日朝早在北角登上由疑犯驾驶的汽车，汽车其后驶至一个停车场，疑犯将一些声称是健康食品的药物和蛋糕给事主服食，事主其后失去知觉不省人事，直到晚上大约7点苏醒，发现自己身处在赤柱一个山坡，身体多处有伤口。事主返回住所之后，由一名女友人协助报警，事主送院治理，暂时未有人被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但是离岸风势颇大，海有大浪。而家的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呢一节新闻及天气报告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系本台嘅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你落广告 顶住条数， 我哋 DBC 无以为报， 坚持继续 good show。 D100 民声起义分类广告靠晒你哋啦，100%支持 DBC。 全力以赴做到最好，为民发声。我爱 DBC Steven。 本瑶麦婆婆支持郑大班及 DBC 还声于民，长讲长有。 马鞍山 Rocky 支持 DBC 继续为我减压，愿贵台上下及听众安康。 我是汤正川，一八一八一呼百应 D 一八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最劲流全力支持 DBC， 而家去惠康吉之岛买两盒双黄莲蓉丸，送你一套 D 一百分类广告，一路食最劲流月饼，一路还声于民，百分百支持 DBC。 吴正燕支持郑大班、小班及吴志森以及谢飞老师 ，DBC 同事加油！ 人在做，天在看，萧先生。 米利暗马太支持学民之潮，支持 DBC， 反对国民教育。 大班情深款款咁话，百分百支持 DBC。 洪小姐百分百支持 DBC。 陈小姐支持大班及 DBC 所有员工，支持自由民主， 百分百心意。 黄雅怡祝婉瑶麦婆婆十月十九日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上车好力， 百分百商户。 创新龙珠孕妇套装已经由铜锣湾总统商场迁往佐敦恒丰中心 UG 二十五号铺。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我咩都够胆试噶，玩激流、笨猪跳，又试过跳降落伞。 咁大胆？ 唔使大胆噶，肯踏出第一步就得噶啦。 咁你又唔试下戒烟？ 我食咗十几年，戒唔到噶啦。 你又知唔得？只要肯踏出第一步，你就知道戒烟难唔到你嘅。上 www.smokefree.hk 或者打戒烟热线18331838，踏出戒烟第一步啦。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捞571至577台、iTunes、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林毓华、黎则粉。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点沙六分，我哋就系人多失，多咗危机专家吓， 危机专家有危机一定会出现噶啦， 扑翻翻嚟嘅真系你谂下啦，呢、這个睇烟花咧。都唔系第一次，香港有烟花睇咧好多年噶啦。我记得我82年翻嚟开始睇烟花，睇到而家睇足82年到而家几多年啊？30年啦， 每年至少两次或者三次啦。 回归之后就越嚟越多烟花嗱、啊， 一年两次起码 啦， 11啦， 以前净系农历新年嘅，即系初初我翻嚟香港嗰阵时咧，就每年睇烟花咧、就农历新年咧就系、是、放烟花嘅啊，咁啊跟住咧就多咗国庆啦，啊跟住多咗回归啦、一年咧起码放三次烟花。嗱，琴正话我听心机咧，阿辉哥咧，我哋嘅监制邓景辉，琴晚都有去坐船去睇烟花， 就危险喎、啊！ 其实我坐过几年，我去过几年嘅。我最记得一年咧，就系、是、因为呢一年之后咧，我就唔去啦。嗰年咧就系21年前，1991年嘅年初二。咁啊喺维港咧举行贺岁烟花汇演之后啦，嗰次系之后发生嘅。就系、是、咧。撞船意外， 大家都赶住翻码头啊嘛， 二死29伤。当年呢一艘客运渡海轮，又系客运渡海轮啦、文来号当年就油麻地小轮噶啦，即系香港小轮啦。啊，就喺维港海域咧，同一架游艇相撞，导致两个外籍男子死亡。海事处调查过之后咧，就提交咗报告建议咧，认为烟花汇演期间咧，应该加强海上交通管制嘅嗱。有报告吸取咗教训，喺92年嗰阵时咧， 91年啊，即是这个21年前呢，就在这个烟花汇演之后呢，又是小轮同一个游艇撞船。啊，咁之后呢海事处做咗调查㗎喎、啊。就认为烟花汇演嘅期间呢应该加强海上交通管制㗎喎、啊。咁有冇加强到呢嗱、啊、这个就我想讲嘅嘢啦。嗱、啊、当年呢我係有喺现场嘅。就唔系见证撞船啦、 嗯， 我系喺现场睇烟花，睇、 嗯、 完烟花之后咧，我系亲历其境嗰种混乱法。 系 嗱，所以你话要赞香港政府咁咩危机处理咧，废话嚟噶，即系听你两位讲嗰啲。 唔系抢救都得 OK 噶， 系咁讲啊，大班。呢、這个意外而家唔系发生喺嗰个现场啊， 唔系啊， 系远离嗰现场好落好远嘅地方，明唔明啊？我哋讲我哋有效就系出咗事之后点样救伤嗰啲人啊？ 嗰个我知道， 你讲系啱啊，但系嗰个系现场嘅混乱啊嘛。 即系嗰啲只系唔需要赞嘅，嗰啲系妈系女人。任何一个医疗机构一个国际城市呢发生紧急事故之后呢一定有一套守则嘅。嗰啲咩红黄绿蓝灯啊嗰啲含烂油喺度即係按本子办事。 嗯唔系 我 觉 得一 样 嘢 呢 深圳唔系国际城市嘛，我 系 国际城市啊。 你上海都 唔好同深圳比啦，如果同深圳比。 上海大火灾死好多人 啦。阿 Q 仔我哋唔会同中国比嘅，如果唔系点解今日我哋个本土意识咁强呢，我哋唔使比，个落后国家嚟嘅。落后100年啊。唔使讲啊，我讲紧。 唔系，我想听下大班当年喺海面你见到嘅情况系点样情况啊？啲船点样点样吓？曾志东 喺度啦，每年烟花咧，你话香港人排队啊，点样有意识啊？嗰啲限于陆上嘅啊。 系系， 我话俾你听啊，因为咧每年咧睇烟花船系好多 嘅。系， 如果你去过，你知啊。 吓， 尤其是睇完之后啊。 嗯。 是好似走烂咁噶，啲船系抢住埋岸噶。 嗯、 其实好简单嘅，一个问题就话我哋嘅海事处、我哋嘅水警系冇尽佢嘅责任啊嘛，冇维持秩序啊嘛，冇维持海上交通嘅秩序啊嘛。你今次咪第一年放烟花噶嘛？我都话我翻嚟30年，起码放足30年烟花啦。不当然我翻嚟之前都有啦，我1982年、83年翻嚟噶嘛，你知噶啦，斌林话，喂，30年。又唔系未发生过意外， 即系讲真， 21年前，1991年、 嗯、 就已经开始发生意外啦、 嗯。 啊，发生过一次意外啦，跟住亦都做咗海事处做咗调查报告啦。点、 嗯、 解每年嗱，大家有上船睇烟花人嗱，最新热辣嗰个就辉哥啦，嗱、 啊、 佢可以见证 嘅， 有参加过，有租船出去，或者有朋友有游艇去睇过。呢啲咁嘅烟花，大家都知道个争先恐后嘅情况啦。你知喺边啲地方出现呢、嗯、就系喺嗰啲公众码头嗰度，嗰度抢住登岸嘅。你嗰啲有钱佬啲船就冇嘢嘅，佢洗翻佢自己个泊船嗰度嘛，洗翻去嗰啲咩俱乐部嗰度嘛，啊，洗翻自己个嗰个船嗰度，嗰啲冇问题啦。 嗯、 但系问题出现咧就系公众码头嘛，不停喺度抢埋岸。嗱，呢个第一个问题。我最怒气一样嘢咧，今次见到咁样死人法咧，今次起身咧，我就好怒气噶啦。即系个问题就话，你唔系冇经验啊？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好似阿乔仔咁讲，呢度唔系上海嘛，呢度唔系深圳啊嘛，年年都发生噶嘛。点解我哋可以喺陆上啲交通管理得咁好咧？点解海上啲交通系完全冇网管嘅咧？嗱，净系做一样嘢，我话俾你咧，就喺21年前91年发生之后咧，就要啲船咧，以前咧就真系冇乜管嘅。你可以洗到好埋都得嘅，跟住整咗条， 而家有管制区嘅有 两条线啦，九龙一边一条线，嗯、香港呢边一条线，九龙就喺尖东嗰边咧有条线嘅、 嗯嗯， 一早啲水警已经喺度噶啦，佢有做嘢唔系冇做嘢噶，就规定啲船咧唔可以洗咁埋、 嗯， 就一条直线嚟嘅，咁啲船咧、嗯、就唔可以打尖啊，唔可以过界啊，跟住有禁区啊，啲几多点之后又唔准行嗰个即系放烟花个海域嘅，咁呢个第一啦。但是散船冇人理㗎、 嗯、 我话俾你，你以为走緊烂啊，如果你有去过 Q 仔出年我请你去啊，不你去我唔去，我请你 去 你包架船 你都死我啫，我冇兴趣第一我唔觉得即係睇烟花。 我係感觉上都係危险，所以我从来都冇諗过。 我意思係我连有烟花睇我都唔记得。 烟花呢 唔好睇㗎係咪， 係唔好睇㗎。第一呢好大声啦，係好近啦， 太近啦。 第二样嘢呢係成身黑㗎。 啊，即系跌晒啲， 嗰啲火药跌落嚟， 试过啦， 系嘛？ 我就去完嗰次之后有壮士啦，食我大佬、啊，我同啲朋友讲，以后你唔使请我睇烟花，我请你啊，你唔好搞我。 咁点解仲要每一年有咁多人争先咯？仲要俾钱买飞上去长树底下？ 呢啲咁香港人啊，第一 咁啊凑热闹啊， 凑热闹啦，咁呢啲喺 我凑热闹咪走去海边睇咯，系嘛？ 有几廿万人咧，海边 有人觉得系，咁你 呢个冇问题，呢个私人选择嚟噶，唔可以怪人嘅，即系都要见识下。如果我冇见识过，我唔知道唔好睇啊。如果见识过，仲有系睇咩吹咩风向啊？嗰年咧，91年嗰年咧，就啱啱啲风咧就吹晒埋嚟咧，我哋嗰边啊嘛，我喺香港嗰边系啊嘛，第一蚊都睇唔到，第一成只粒啲蚊，好似打完仗咁，真系唔系开玩笑。但系埋岸嗰阵时吓死你啦， 系 咁我睇嗰啲船咧，真系冲到埋斗快埋呢个公众码头嘅， 系 嗱咁。嗰啲船咧，通常咧载好多人嗰啲船嚟嘅，因为通常租船咧就载好多人噶嘛。 咁我哋警务队又做水警 嘅， 好叻噶。 就系执法唔好咯，你今日睇到咯。嗱、好啦，咁呢个第一个问题啦。 咪但系真系今次嘅意外唔系发生喺嗰度噶嘛？大 唔系都系 讲嘅嘢全部啱。但 系如果你 执 法唔系，咁你应该有一个启发性噶嘛？咁你咪救运咯，香港成日都救运嘅。香港系好救运嘅地方嚟，香港真系福地嚟嘅。系、 我觉得唔救运啊，呢啲系呢啲呢啲事咧，跟住可能有好更加坏事跟住。 呢啲就一陣講啦，你話迷信嘅，我哋一陣講啦，都要講嘅。呢啲唔係好兆頭嚟嘅，我一講啦，放一放煙花啊，呢啲咁嘅慶典咧，出事咧，每一次帶嚟咧，嗱呢牛嗱 Q 仔最反對迷信噶，Q 仔信科學噶，但每一次咧，如果從呢、這個 你信前因後果啊嘛， 唔係信唔信嘅問題，跟住就有嘢發生，即係呢個歷史嚟噶嘛。我哋一陣先討論啦，歷史同埋迷信。 唔係你冇呢件事都會發生， 都唔 係。 我 要神都話俾你發生啦。 飄仔就飄仔中意鬧政，唔係我唔係想講唔好賴梁 振英啦。冇佢都會發生， 唔好賴梁振英同梁振英亦都冇關係嘅。啲時也命也嚟噶嘛，冇關係嘅，亦都唔需要賴梁振英嘅。即係我哋唔需要扯到啲迷信嗰度。但係仲有一樣嘢睇到善後又出現問題。嗱，医管局佢有一套应急嘅措施嘅，嗰啲唔使讲噶，啊咩红黑白啊嗰啲唔使讲，嗰啲系个 menu 有嘅， 系 即系一发生事故，空难好，海难好，陆上严重交通好，佢有一套事故噶嘛，佢只系按本子办事啫嘛，但系究竟嗰个处理得好唔好咧？呢个后话啦，而家呢个时候唔好讲啦，嗱，但系仲有一个问题就系话，有人应该出嚟讲嘢嘅。冇出到嚟，唔应该出嚟讲嘢嗰啲人就出咗嚟，应该做嗰啲嘢就冇做，唔应该做嗰啲嘢做晒。嗱，第一个人出嚟应该讲嘢嗰个海事处处长，海事处处长去咗边？我问你，冇人听过海事处处长出嚟发言嘅。咁你话可以，你可以话嗱，我有 忙紧指挥拯救啊。 嗱，我又可以公平讲， 因为个老细出嚟讲紧嘢，唔通你话 有 唱歌咩？ 啱咯。咁呢个问题就海事处，佢 系 个专家，唔系嗱，我话俾 出嚟讲 嘢咁啊，最高级嗰出嚟慰问嘅 啫。 因为佢唔系专家嘛。啊，佢可以出嚟慰问，表示对呢个海难事件震惊。啊，我责成。海事处处长去调查，嗱呢个就最 papa 嘅，即系最正确嘅讲法，就唔系好似高永文咁出嚟扮专家啦。嗱，高永文就是医生，一个医管局局长，佢又可以知道架船入边发生咩事啊，又救生衣啊，又呢样嗰样。嗱，呢啲系废话嚟嘅，呢啲又唔系轮到佢讲嘅。呢啲唔轮到佢讲嘅。嗱，第一，我哋要追究嘅海事处处长去边？冇人见过海事处处长噶，有个海事处嘅官员出咗嚟。嗱，但海事处处长咧就第一个啊，嗰条友去咗边？ 啊，钟兆文咧，海事处 嗱，你呢啲系专家嚟噶嘛？ 助理处长先系，处长系咩名我都唔知啊！真系讲真， 嗱，个处长叫咩名啊？辉哥啊，你好似俾咗我个处长叫咩名啊？啊，嗱，冇人知道叫咩名啦，唔好理佢啦。嗱，海事处就系一个专门机构嚟噶嘛，你每发生啲意外咧，都带出好多嘢嘅，大家都记得当年，甚至乎到而家仍然批评我啦。当年八仙岭大火，嗱到而家都有人批评我噶，啊我就曾经讲过一样嘢，我就话咧，嗱其实大家如果记忆犹新嘅话，如果或者唔记得嘅话，想闹我啲人一定记得啊！我当年我系批评呢个飞行服务队嘅，佢将喺八仙岭嘅伤者救咗之后，摆咗喺嗰个海坝嗰度啊， 然后再用车车去， 再车去大埔医院，大埔医院就冇急症室嘅，跟住再喺大埔医院咧就车去呢、这个 威尔斯医院，我嘅质疑就话，点解直升机唔直程飞去医院？ 系今次系咧，今次直飞呢个系东区医院咧。 我话俾你点解？呢个就我嘅 系 嗱，我唔可以认我功劳。 你有份有份有份提出意见 啦。今日都有人闹我啊！唉，讲都记得有一次啊，有听众打嚟呢度噶。大班嗰阵时你我都唔系成日赞成你讲啲嘢噶。嗰阵时八仙岭你闹嗰啲 飞人帽队， 飞人帽队仲有话跌咗个人落嚟个笼嗰度，你记唔记得？ 记得， 我有好多 就试图又总之试几次上唔到去 我有啲师弟喺海喺飞人帽队做嘅， 系 即系我都闹照闹，到今日为止呢飞人帽队咧，啲人见到我咧都有啲芥蒂嘅。 有啊，点解咧？因为我有个老友咧，一佢大佬就系飞人帽队，到到而家嚟讲对你有意义， 不 是 不 单 嘅， 阿包明， 包明嘅大佬， 因为啲单 不知所谓，嗰条友不知所谓嘅，佢真系真系唔掂。你谂下救人， 系 你用个直升机救人，烧到全身伤晒，你系咪应该第一时间送去医院？医院有直升机坪，唔系摆喺个海坝嗰度。即系挺十字车，车去大埔医院，然后再转送去啊威尔斯医院，有冇搞错啊，大佬？嗱，呢啲就系、是、嗱，佳利大火，我又出嚟讲嘢，我未听过话有人系搵直升机去救火嘅，大佬直升机救火你知唔知啊？你我都当年都讲过啦，即系炭佬泼 吹风 啊嘛，嗰个叫 tunnel effect 啊，嗰个唔系 chimney effect 啊，嗰个叫烟囱效应。 系， 今次睇到佢哋咧嗰个抢救咧。嗱、那个问题出现咗系咩咧？嗱，我唔喺现场啊！我呢次好似 Q 仔咁讲，第一就喺另外一个喺个俾我未人掌握资讯啦。但我睇到个问题个特区政府嗰种应急咧，系出嚟攞彩嘅，系、多过去应急嘅。第一样嘢，呢、這个特首系冇规矩嘅。嗱，你听佢讲嘢个语言艺术咧，就系呢个唔系叫语言艺术啊，呢、這个你从佢嗰个 body language 个身体语言啊。同埋佢讲嗰啲嘢啊，佢唔当自己系领导嚟嘅，个领导叫李光。而家香港嘅领导叫李光，以前大陆有一就我老豆叫李光。 咁事实上都系 而家香港嘅领导叫李光。 大家你唔记得 中联办副主任？ 你唔记得咗佢真系即系李光选到出嚟嘅？你明白？你唔记得咗呢样嘢？佢系啱规矩嘅，其实佢啱规矩。 佢应该以前啲特首或者以前特首会点讲咧？就话我哋已经通知中联办，或者我哋从中同。广东省联络咗，要求佢哋派船去拯救。但梁振英特别强调一样嘢嘅，大家一阵可以听翻嗰啲三弊啦。就我请阿李光，由阿李光咧，再去大陆嗰度咧，即系去向内地咧，要求咧派出拯救人员。 嘥气啦！ 嗱，你唔系啊，唔系呢个问题。我而家分析紧系嗰个语言啊，唔系以前啲特首唔会咁讲噶，唔会够班。 唔系， 你都唔需要答啊李光出嚟嘅，即系你证明一样嘢，唔系佢唔够班，佢下意识话俾李光系老细。 咪咯，唔系，因为事实上都系啊嘛，事实都系。 喂，咁我你系嘅话唔系啊？即系个问题就是一国两制，讲人治，讲香港嘅事务，你唔需要提李光个名嘅，你私底下你点做你嘅事？ 我知 你跪喺度嗌李光你 嘅 事。 现实就系、是， 现实就系、是、我。 其实咧， 阿 Q 仔，我想分析一样嘢，佢鬼炮未准证明咗你讲嘢 啱，你讲得啱。 佢系嗱，证明呢个人咪冇信心咯。喂，老千好叻噶嘛，老千唔会话俾你听。我而家着住梁醒波，唔会话俾你担翻支大雪茄着到老细，佢唔话俾我老细啱喺当铺度逐翻出嚟噶嘛？佢仲话俾我啲老细阿 money 嚟噶嘛？呢套老细系我喺笼底炒出嚟，我百几套西装，我今日拣呢套嚟着，佢唔会真系穿煲噶。呢、這个叫光棍佬咯。点解我叫啊梁振英嗱？我有啲人就唔中意我 光棍娘啊嘛。 有啲人唔中意我帮人安花名嘅，佢根本就是光棍佬嚟噶嘛。佢个底啊露咗，老千底露咗出嚟嘛。佢做寒酸啊，就话俾人听我哋个表唔闲噶嘛，带住个假嘅拍灯飞猎，跟住话俾人听我表唔闲嘅，要教嘅，每分钟教嘅。乜嘢记者九点咪教翻九点，九点半就教翻九点半，咪停位咗啊？光棍佬唔会，真系唔好开玩笑 啊！ 光棍佬咧。即系我睇到一样嘢，从呢个以外咧，你睇到呢个特区政府咧系冇规冇矩啊！一次证明，嗱、高永文出嚟讲海上意外，你咪讲点样抢救咯？救生衣啊，架船嘅烟劈啊，嗰啲关你咩事啫？嗱，第二样嘢，海事处长唔喺度，嗱，水警，嗱，水警嘅总指挥官、个指挥官去咗边？啊，警务处长都要出嚟讲嘢噶，嗱，就唔系成班人咧就涌住李光咧。就走去医院搞人哋去救灾，你知唔知人嚟救命？你啲咁嘅达官贵人涌晒医院，你系阻碍救援㗎喎。 是阻住地球转，跟正话闹啲记者一样。人哋都哀伤紧嘅时候，我就系听新闻，听到我真系差啲掟，差啲撞车。 嗯， 生勾勾问人哋：你有冇受伤啊？ 嗯， 喂，我企喺度俾你访问，我有冇受伤？ 你睇到 了？你冇眼睇噶？跟住你坐喺船尾船头啊？关你乜事啫，大佬？我而家唔见咗屋企人。 系咯，所以我嗰个系列嘅题目，我话我听过，我都好唔高兴。 唔系，好似一个细路仔，即系搵一个小学生，就扮记者。我谂个小学生会做得好过佢哋。你明唔明啊？而家香港系去到一个地步咧，你从呢一次海事以外咧，你发现一样嘢，就系我哋呢个特区政府无规无矩，同埋系手忙脚乱，系做一啲唔应该做嘢。做啲乜嘢咧？抢镜。消息人，就成班文武百官由李光领导之下，就带嗱，你应该点写？如果以前啊，我哋五十年代啲新闻点写嘅，成报点写噶？琴日海上咧就发生海上事故，由中联办副主任 英明神武 李光领导之下，特区行政长官呢、這个叫做梁振英，就带住呢个卫生局局长高永文，仲有咩人出现咁啊？我唔知啦。 你喂出咗案冇 啊？ 吹水我冇 咩？ 吹水我咪冇 啦。嗱，政务司司长又要管呢啲嘢嘅，又唔喺度。嗱，咁啊，跟住咧就带埋一班鹌鹑咧，就走去医院阻住个地球转，就抢镜头。喂，人哋救人啊，人哋死人啊，好哀伤噶。唔该，你行埋一边啦。通常以前咧， 大班你明唔明？ 港英年代咧，港督都唔会去医院嘅，派过嗰个保安。嗱，今次如果正式应该做嘅咧，就保安局局长。海事处处长都唔需要去噶，你保安局局长或者最多去到政务司司长， 政务司 走去医院慰问啲伤者已经够，咁你其他人就去做嘢啊嘛。而家唔系因为人哋死人，俾你去出风头啊嘛，哥啊，呢、這个就兴啊嘛，即系香港而家系去到个地步冇规。 今日睇外国报章就好啦。嗱，如果真系我哋嘅行政要咁做，反而我觉得就会鼓掌。不过而家好不幸地，好似你话斋，原来中联办副主任李国咁样，佢话我而家要赶翻写字楼。即刻系同呢个广东省联系，打捞船咧喺最短时间内咧就会赶到出事嘅现场。嗱，如果呢句说话换住系特首讲咧，就 特首简单噶。好啦，我而家要即刻同广东省联络，要求佢哋派全力，咁啊够噶啦。 冇啊，佢冇咁讲过啊。 佢只要讲，佢有讲，佢话我揾阿李光噶， 因为佢我揾到契爷啊。你明唔明啊？ 唔系唔够班问题，佢够唔够班，我哋唔理嘅。呢个系代表咗香港特别行政区。最高领导人嚟噶嘛？你要有个，你要有个俾到人睇到你系一个领导嚟先得噶嘛？而家睇到原来系鹌鹑嚟， 大班有嚟啫。爆早前啲，你有冇听到我咪讲咯？成日话要咩两地系咩融合，咪渣咯。 唔系，我就想 如果融合嘅时候咧，就真系无论系我哋或者系隔离系有呢个海难或者有其他嘅事故时候，大家系应该即刻将个最好嘅资源去帮手啊嘛。有个机制啊嘛。 咁白你明唔明白啊？啱啱就日头啦，呢、這个梁振英发表演说讲中港融合啊，佢理解嘅中港融合咧，就有啲咩嘢嘅时候咧，就要揾阿爷嚟撑 帮手系嘛？ 就咁解，佢理解中港融合啊嘛，明唔明啊？即系佢，所以我佢唔够班嘅，佢唔系真系一个独立去体现到港人治港嘅特首啊嘛。 系啦，我都希望咧，嗱啲听众或者业界人士。九点钟啊，即系我哋新闻后打电话嚟1872111，嗱我哋就唔好搞嗰啲伤者啊嗰啲嘢啦，赔唔赔偿嗰啲系小事嚟嘅。呢、這个时候最紧要咧，就嗱有失踪嘅人噶嘛，应该系嘛？每次呢啲海难都 有 失踪噶嘛？ 嗱，我咪话 第一咧， 其实计到 我哋睇下可唔可以搵啊？而家就希望可以搵翻啲失踪啲人啦、啊。第二样嘢亦都希望嗰啲入咗医院嘅人咧得到妥善嘅照顾啦。嗱，我而家话俾你，医院系唔够人嘅，唔好开玩笑。 医生、护士都 所以你赞啲医院系多余嘅，佢净系识红黄绿绿立灯咧。 大班嗱，咁 当年咧， 我哋赞个 manual 赞个机制点调配人啫。 林彪话唔使拗嘅，即系我而家话俾你听咧，即系当年我同你做沙士，就有红黄绿灯啦，我哋仲笑佢交通灯添啦。呢啲有嗰、那个。大陆都有㗎，大陆有法治㗎。如果睇大陆嘅宪法呢，我哋嘅言论自由啊，我哋嘅人权系应该受到保障㗎。书本还书本。一样嘢我哋系唔够人㗎。你知唔知而家急症室嗰啲急症嘅医生啊， 即系做创伤科医生系唔够噶。 而家有啲专科护士去做添啦， 因为发生咗呢啲事故， 一间医院就一定唔得， 又影响咗好多正常嘅运作噶。其实呢单嘢嗱，我唔系乱讲嘢，你知道我讲乜咧，都有人会批评我嘅。呢单嘢唔系咁大件事嚟嘅，但你都睇到咧。对我哋嘅医疗架构咧系一个考验嚟嘅，已经。你谂下，如果发生空难，大吉利是啊！一架飞机坐几百人嘅，我话俾香港分分钟系应付唔到嘅 ，manual 应付到，指引完全有晒，但系真系要救急嘅时候咧，未必得嘅。而家我就喺度呼吁咧，倒翻转头咧，嗰啲去咗私家医院揾真银嗰啲教授啊，啊嗰啲骨科医生、嗰啲创伤科医生咧，我求下你哋咧，走去医院。啊！自告奋勇，使唔使我帮手？嗱，有好多啲医生噶啦，骨科医生有几个我熟悉噶，一个叫大家都识噶啦，啊就周一岳，啊周一岳可以走翻去医院帮手噶，啊仲有一个，仲有一个梁粉，又系高永文嘅老死，又系佢嘅拍档。潘德伦，嗱呢啲都可以翻去嘅，仲有好多嘅，出咗嚟揾真银嗰啲咧， 好多 啊，仲有陈方安生嘅细佬。啊，方津新又系啊，高永文老死， 梁天校友都 好出名嘅骨科医生啊，唔该你啦。嗱，我觉得咧，而家倒翻转头， 陈求德都系， 就系呢啲医生咧， 啊，梁天校友嚟嘅，都系。 嗱，呢啲教授啊，呢啲医生咧，就可以唔该你咧，真系翻去医院咧，问下使唔使帮手，唔系开玩笑嘅，因为真系唔够人，我知道系唔够人。嗱，而家要做嘅嘢咧，就唔系梁振英出嚟攞风头，即系我最兴一样嘢咧，死人咧，呢啲杀呢啲死人冧楼啲嘢咧，唔好开玩笑，即系你系要去咧处理，你明唔明啊？就唔系去抢镜，你明唔明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而家由邝思雅报道新闻。南丫岛撞船事故死亡人数增加至36人，其中28人在现场证实死亡，8个人入院之后证实死亡。事件之中，一共有超过100人分别被送往5间医院，有9个人伤势严重或者危殆。消防处认为不能够排除仍然有人在船内或者失踪，会继续搜查。呼吁如果有家属怀疑在事故之中失踪，致电警方热线1878999。海事处助理处长钟少文指，小轮因为有乘客受伤不适，所以撞船之后离开现场，暂时未能够确定意外的责任谁属，要先了解事发的经过，深入调查之可以交代。 一般呢，如果即是两只船，一只会下沉需要协助的，另外一艘船呢都应该是逗留在现场呢协助的。但是我们初步得到的资料呢，就是说在那只渡轮上面呢，亦都有乘客受伤需要是治理的帮助的。事发时间呢，除了那两只船发生碰撞的呢，在他们的附近周围呢，其实都有其他的船只，而其他的船只呢已经是即时对南丫四号渡海的乘客咧作出协助。 石澳少年遇溺事件，消防朝早在石澳泳滩对开大约50米海底，寻获一具男性尸体，证实是失踪的16岁少年。三名少年昨日清晨在石澳泳滩遇溺，其中一名16岁少女获救。消防蛙人昨日下午发现一名15岁少年，救起的时候已经死亡。三名少年都就读中华传道会刘永生中学。校方成立危机处理机制开解同学。日本新一届内阁昨晚召开首次会议，确定施政的基本方针，强调会遵守国际法，履行保卫领土和领海的责任。方针说，新内阁深化日美同盟的同时，构筑和中韩等亚洲各国和世界各国的多层次关系，推进高水平的经济合作，并确保能源供应的经济外交。有关国内政策，方针指出，核事故的处理和经济重建是最重要的课题，新内阁将会全力以赴寻求解决。首相野田佳彦昨日改组内阁，更换了10个人，8个人留任，属于鹰派的前原诚司担任国家战略担当大臣，

去旅行前提供联络电话同行程，就可以收到政府最新嘅外游警示。遇到紧急情况，政府仲会联络我哋同帮我哋添。 咁去旅行就多个照应，玩得放心啦。 登记外游提示，旅程安心写意，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页。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9:08， 嗱呢个问题就出现咗咩咧？即系你睇到嘅，每逢有灾难嘅时候，或者其实呢一个咧，当然死咗咁多人，而家好似死亡人数又增加咗啦， 36个。 嗱，我哋 有28个现场证实死亡， 呢个乐极生， 有8个咧就送到医院之后证实死亡。 嗱，呢个乐极生悲，有好多人咧唔见咗自己嘅挚爱亲朋，即系老实讲，逢喺中秋节咧。即系 全部都系家人， 都系家庭团聚嘅日子嚟噶嘛。咁一般嚟讲咧，都系一家人咧啊聚埋一齐去赏月噶嘛。咁你谂下，啲人失去咗挚爱亲朋，系一件好悲痛嘅事嚟。但系你睇到我哋嘅特区政府咧，嗱，第一喺处理海上交通嗰度咧，就完全系失职嘅。每年都知道啊，好似每年都知道咧，逢亲睇烟花咧。海上交通就非常混乱嘅，系好混乱嘅。如果去过嘅人就知啊，尤其是租船嗰啲，因为佢哋要抢泊咧，埋去呢个公众码头啊，嗰度落船啊嘛。咁啲船家又要收工啊嘛。咁当然啦，嗰啲 不过上船好早，即系成3点钟就上船啦。 同埋个个都归心似箭嘅，嗱，个个都抢嘅。 佢今次就系赶住， 同埋咧 出事就 搭船嗰啲人咧，搭船嗰啲人咧亦都攰啊，有细佬哥啊、老人家都想快啲上船嘅，啲船家又想快啲收工，咁所以咧系完全冇秩序嘅。海事处又好，警务处又好，即系水警又好咧，喺处理呢一方面咧，积聚咗咁多年嘅经验咧，都学唔到嘅。当然今次咧，啊，好似 Q 仔咁讲，大班。今次唔系埋岸撞船咧，噏乜啦？唔系，我 都要做啊， 大家 听。 系，嗱呢次意外同嗰样嘢系冇关系。 系， 但系只不过系有咗呢次意外咧，我要再攞出嚟讲，因为唔讲冇得讲噶，可能你知我都唔知几时候会开麦噶嘛。大家利是啊嘛。 你中意咪即刻开到麦咯，而家。 唔系，咁我而家因为有 DBC 啫，嗱有 DBC， 我哋仍然有把声音啫。 嗯。 即系问题就系我哋即系政府再唔去成立一个委员会去调查。每一年睇烟花，可能带嚟嘅水面上边嘅交通嘅混乱，系咪我哋需要嚟一个大嘅检讨？嗱，今次呢个撞船意外咧，就因为嗰架船赶住睇烟花啫，系出发前嘅，呢个都唔系出发后。咁好多人就话大班你系借题发挥，系借题发挥。你如果冇嘢发生咧，大家唔会关注噶嘛。而家我就希望借呢个机会，大家去关注到海上安全。第二样嘢，你亦都借呢个机会睇到。我哋而家呢个特区政府系完全冇一个灾难意识，冇一个危机处理嘅。你睇到发生意外之后咧，系冇晒规冇晒矩嘅。除咗医管局个救援嗰样咧，仲有一本 menu 喺度，仲有本圣经喺度， 分 到本圣经出嚟咧，就好容易噶啦，解决咗个问题噶。但你睇到佢哋嗰个走出嚟嗰个手足无措啊，睇到梁振英第一时间要去出风头啊！抢镜啊，跟住仲要拍马屁啊！嗱，有一样嘢大家要记住，中联办喺呢个意外里边系冇角色嘅。嗱，我哋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除咗外交、国防之外咧，而家咪有个炸弹，日本仔因为钓鱼台事件啊，掟个炸弹落嚟香港，咁啊，中联办梗有角色啦。唔知中联办都冇角色，系外交部有角色嘅，国防部有角色嘅啊。喂，中联办喺呢啲意外度系冇角色嘅，咁点解李光会突出咗李光喺呢件事嗰个角色呢？啊，完全佢嘅角色系凌驾咗我哋特区行政长官嘅。第二样嘢仲好笑，仲要发埋声明，彭清华而家唔喺香港，佢对呢件事表示哀悼，即系意思话如果彭清华喺度咧，佢又出埋嚟嘅咯。喂。究竟佢冇角色嘅，当然每一个人，包括我同 Q 仔同林毓华，同埋我哋喺电台听紧每一位市民都有个角色去慰问呢啲人，但系唔系突出个角色嘅，而家叫做咧雀巢勾接，妹仔大个主人婆。喂，几时轮到你中联办出嚟讲嘢啫？你特首第一，特首可以表示哀悼啊， 跟住负责嘅官员都出嚟，嗱，吹水我去咗边？嗱，政务司司长要管嘅呢啲嘢，海事处系佢嘅，海事处系个范畴嚟嘅。嗱，管交通嘅，仲有一个叫张炳良，系管交通噶，海陆空佢管噶， 海陆空佢管， 佢管噶。啊，海事处长就系专家嚟嘅，海事处处长咧就系一个专业嘅公务员嚟嘅，佢唔系 A O 嚟嘅，佢又去咗边咧？啊，高永文咧就应该净系咧搞掂。医院得㗎喇，就架船上面有几多救生衣啊，架船点样撞啊，啊之如此类嗰啲又系唔关佢事㗎。嗱，所以个问题你睇到我哋个特区呢已经冇规冇矩，大家都知㗎喇，过去喺意识形态上面又好啊，香港事务又好，已经冇晒规矩㗎。但当有一个意外发生嘅时候又系冇规冇矩㗎。嗱，咁多年呢我都主催一样嘢。 係喎，依家睇镜头啦，而家个主角系李刚。 咪就 是、 李刚。 你企喺隔篱 呢，跟住个暗春嘅隔篱呢，就人哋讲一句佢就噏一句头，咁个孙江头喺度不停咁样噏，嗰个就叫梁振英。关李刚咩事啫？唔该你啦。梁振英个老豆唔系李刚啊，唔该你行埋一边啦，唔该你，真系你应该行埋一边噶， 契爷嚟噶嘛个， 唔该你行埋一边， 佢系再生父母啊， 唔系，但喺香港事务上啊，咁你咪闩埋门，你跪喺度日日斟茶俾佢饮啊，你嘅事，嗱、曾荫权每朝咧好守规矩嘅，六点几咧七点前咧就去教堂，我提议咧。你梁振英不你每朝去一次中聯辦囉，當去教堂囉，去完教堂出嚟攞完指示，去完中聯辦然後先可以早討會囉。嗱、我覺得佢真係有咁嘅需要㗎、如果李剛係佢老細嘅話呢，唔該你梁振英學阿曾蔭權，每日朝早七點三準時去到西環 祈禱， 入去面聖㗎 政治祈禱 㗎、然後呢七點八個字、就返去 政府總部， 唔係返返禮賓府食早餐，食完早餐之后呢就开早讨会。你一系就咁样，但你哥都系冇角色 嘅。你唔系喺行政长官办公室。 如果系咁样呢，即系等于曾荫权可唔可以带个神父返工出嚟嘅，如果撞船。可唔可以带个主教出嚟，可唔可以带个书记出嚟，唔得㗎嘛。一样话一样。你明唔明啊，即系你明唔明你系离谱㗎。即系而家去到一个地步系咩呢，就我哋细个睇报纸，你我唔知你细个有冇睇报纸啊。五十年代嗰啲报纸，六十年代嗰啲报纸呢，即系扫毒好咩都好呢，就话由总华探长南江领导探长乜乜乜，跟住又干探，又探员，即系扫毒，就你明啊？而家冇分别， 点咗名有利是分噶嘛？ 收啦， 我 话 觉得呢啲真系中国文化，点解？即系而家体现咗中港融合啊嘛！你谂下，内地发生灾难啊，都系呢个国家总理温家宝第一时间率同呢个乜乜部长、乜乜官员去到现场慰问。 系呢？五十年代、五十年代香港嘅城报啊，城报啊，红绿啊，有两张报纸 睇齐啊嘛， 有 两张报纸 咧就有差佬线嘅，红绿同城报，我专睇两份报纸啊，好过瘾嘅。又如果冇总华探长咧，就华探长领导，跟住咧就有干探，有探目。啊！探目跟住干探， 喂，当年就一啲华探长就因为出咗啲风头咧，佢先可以摘职噶嘛。大佬，你要同翻即系讲先讲嗱，全靠我咋，咪搞掂呢个灾难啦，唔知 唔系真系唔系开玩笑嘅。而家呢啲咁嘅海上灾难咧，嗱，香港需要一个咩咧？交通意外调查局，全世界都有嘅，系香港冇嘅。嗱，而家出现咩问题咧？如果有空难咧，就民航局自己去查翻，咁啊自己查自己咧。嗱，譬如如果空难咧。导致空难咧，可能系民航局导致噶嘛？譬如你系因为空中交通管制出现问题， 俾错信息。 海事处嗱，今次要调查，又系有问题咁，可能个船只本身安全设施唔够啊，导航唔够啊之类啊，又海事处，譬如监管不足嘅，又系海事处自己查翻嘅。 不，你就讲嗰段 嗱，陆上有交通意外咧，就警方去查嘅。咁可能警方有错误噶嘛，所以我哋香港需要一个交通调查局嘅。我咁多年喺度讲，个交通调查局系好紧要，因为佢独立啊嘛。你海陆空交通意外都应该由交通调查局去查噶嘛。 唔系，你就系讲嘢，我同一样嘢，就其实唔使调查佢都应该要做，因为如果经过咁多年嘅烟花咁混乱咧，海事处同埋水警咧就应该已经系总结咗经验，定咗个规矩出嚟，应该点做噶嘛？ 冇噶， 而家冇啦。 如果唔系有条线，即系嗱，譬如琴日九点钟放烟花咧。佢差唔多八点钟咧，啲船就唔可以驶埋去噶啦。佢就跟住有条线喺度，有两架水晶轮喺度嘅，你就唔可以过嗰条线。 喂，如果系咁的话，咁我即刻有个问题问啦。 琴晚出意外咧，就其中一个原因咧，就嗰架港灯嘅船咧，要喺八点几要赶住去， 嗯， 即系 系啊，如果你埋唔到去噶，唔系你去到好后咯， 咁你赶嚟做乜鬼都睇唔到咯，去到嗰度， 唔系可以去到好后，啊、因为个侧，你知香港人啦，老实讲，你话香港人守规矩，系香港人净系一样嘢守规矩，嗯、就 系 一样嘢排队嘅啫，但其他嘢都唔守规矩嘅，咩都抢争先好后噶嘛。嗯买楼又系乜都系噶嘛， 其实冇 point 香港人有句说话嘛，叫争先 入唔到， 我唔知几点啦。琴日即系 八 点 几啊， 都迟噶啦，已经迟噶啦。 就系因为心急啊，你明唔明啊？ 就一样，就一样叫做咩嘛？执书行头惨过败家嘛。仲有一句嘢咧，就卖粽卖月饼噶嘛。咩船先解难啊嘛？你明唔明啊？即系香港人系有咁嘅心态噶嘛，系中意嗱，我哋都唔好讲啦呢啲嘢，呢啲喺呢个时候都唔无谓讲啲嘢。而家最紧要 咧，船咧系八点十五分就喺南丫岛嘅发电厂出发嘅，因为佢哋系同啲员工参观咗个发电厂嘛。咁啊，四十五分钟可以去到啊。我不过唔知道有冇个禁制，譬如话系几多分钟之前你就唔准入去嗰个海。 如果仲系咁样讲，如果定个规矩，你根本即系琴晚好似九点钟先个烟花系咪？ 九点， 即系比平时系迟一个钟头，平时系八点噶嘛。咁九点之后你赶到去，其实你入唔到，埋唔到去嘅。你埋唔到去睇嘅，即系离远望嘅啫，同睇电视差唔多，咁使乜咁心急啫？ 嗯，嗱，而家咧就有人讲就话咧喺呢个南丫岛嗰度咧，寻晚嚟讲又系咧系月圆之夜啊嘛，咁、咧根本上就系唔会咧系话个视野嘅问题嘅，而且嗰度一路咧都系嗰个航嗰、那个航班咧或者个船嘅交通咧唔繁忙嘅，咁、所以咧发生呢件事咧。有呢、這个吓，譬如话呢个系海事嘅一啲人咧熟悉嘅就话，譬如话海事训练学院嘅嗰啲人就话咧，一定系违规噶啦吓。 唔系嗱，我哋而家咧就唔系嗱，第一就追究责任还追究责任啦。你逢亲发生意外咧，两架船撞咧，仅有一方唔啱噶啦，冇好少话撞车撞船，好两个都啱嘅，冇可能呢样嘢，仅有一方唔啱噶啦。嗱呢啲就前后嘅嘢。 嗯 但而家问题就系话，你睇到一样嘢见微知著咧，就系、是、如果今次当然啦，死咁多人，我哋当然非常痛心啦。但你话如果再有大啲嘅灾难，你谂下香港点样处理咧？我哋系咪应该有一个叫做特意外处理中心，由阿李光去领导咧？嗱，你而家睇到嘅，你由睇电视好，你睇到边个出嚟讲嘢好？乜嘢都系李光。喂，而家我哋喺香港特别行政区，我哋一国两制，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叫做 梁振英， 唔系李光嘛？就系啦，唔系，而家就变咗李光嘛。嗱，仲有主责嘅官员唔见晒嘅，吹水我走咗边咧？作为政务司司长，佢去咗边？系咪因为佢自己喺屋企赏月咧？嗱，佢唔使去游船河噶。因为佢个维多利亚大宅咧、 大班，我可以俾个答案你。因为琴晚咧就系有个国庆嘅晚会，即系咩齐心啊！我相信全部喺晒现场， 佢应该喺度噶嘛？ 喺嗰个现场睇紧嗰个， 咁去咗边咧？ 喺嗰、那个即系睇嗰个齐心乜乜嘅，即系国庆嘅晚。 嗱，所有官邸啊，嗱，而家做官有官邸嗰啲咧，可以睇烟花嘅官邸系有三间嘅啫，唔系有。都可能冇添， 财政司睇到， 财政司睇唔到，佢寿山村，广东府系睇唔到噶啦，广东府睇唔到嘅， 政务司睇到， 广东府系望天嘅，政务司长个位系最靓嘅。嗱、好啦，咁政务司长去咗边咧？海事处长去咗边咧？保安局局长去咗边咧？嗱，你系好出奇嘅。 咁啊，赵建民冇白官，琴日全部都睇紧个中文晚会。 咁点解咧？系咪梁振英？因为佢哋呢啲人识做官。 嗯 知道个老细要抢镜， 老细要威咁啊！ 老细要威，跟住个老又知道老细个老细又要威，因为仲有个李光喺度嘛，咁所以所有人就闪咯。你就唔敢走去做涉事人噶嘛？边个够胆走埋去打争啫？仲有一个咧，好重要嘅，你主管海陆空交通嘅张炳良去咗边？ 嗯， 你明唔明啊？你睇到噶啦，琴日走出嚟讲嘢嘅人咧，消防处又好，海事处又好咧，嗰啲唔系处长嚟嘅。嗰啲全部唔系处长嚟嘅， 处理处长， 唔 系 都 唔 系处理添啊！ 即系譬如呢个消防处嘅 处 理 副 处长 添咋？ 咁啊，可能个副处长同埋处长系咪放紧大假定咩？ 好啦，医管局嗱，仲有医管局个行政总裁又去咗边咧？吓即系你觉得好出奇嘅个问题就话 放晒大假， 全部唔系啊！个问题就系话，而家香港就好简单嘅，即系有乜嘢？ 啱啱连日四天假期嘛， 有咩要威咧？有咩要威咧？ 就得一个人叫梁振英。而梁振英呢有咩要威呢就要让俾李哥。因为大家而家从呢个下意识即系从佢哋而家琴日嘅表演呢你睇到中联办呢先至系香港嘅领导。咁即系一国一制呢个最重要嘅信息。 大家听到而家 未试过㗎真系未试过㗎你明唔明啫。系未试过会有一单海上嘅意外即系香港内部绝对内部事务啦。第一唔系同大陆船撞㗎嘛。你话琴日同大陆嘅战舰撞㗎嘛梗系要出嚟啦。琴日嗰样嘢又唔系喺香港发生㗎嘛。是看中秋而已关中联办什么事而已中联办的角色很简单如果你要讲嘢，不紧要你表示哀悼没问题但都不应该的但问题应该讲嘢的人就不在这里不应该讲嘢的人走出来再加上好了昨天当乱了你现在看回电视正话那些应该是今天的啦 今天的应该是 李刚在这里讲嘢，梁振英就一味在旁边孙江桥是这么吸吸喂大佬啊咁香港而家发生咩事啊我哋有規矩。 大班嚟调返住啦如果李刚主任话呢我系收到呢个梁振英特首嘅系请求。我而家。 我 讲 请求难大厅 啊。通知。 知会啊。 知会。咁而家呢我就去慢慢 好重熟关系嘅对唔住啊。 咁、 啊、你所以我哋香港人要。 咁你开心啲系咪 唔系开心啊。是英俊 的 你唔好有奴隸心態啊！即係我有飯食，我喺香港安居樂業，我今日可以走出嚟開咪，我可以講嘢，我啲聽眾可以聽嘢，應份噶，唔係施捨噶，唔使多謝呢啲人噶。反而我哋冇嘅時候，我哋要爭取。 咪但係大班而家正正係，喂，其實今日嘅政權逆手，好多人都已經知道啦。過去由呢個商人治港，轉做公務員治港，到阿梁振英上台咧，擺到明係幹部治港嘛。咁而家咪話俾聽係幹部治港咯，咪幹部咪走出嚟咯。 唉我而家话俾你听啊即係 如果你话唔好笑头呢就呢个就係显示 咗 笑头 啦。嗱从科学去讲唔好嘅笑头呢你嗰个科学啦你嗰个 Mr. 德啊你德先生啊。唔系你咪德先生你系 蔡先生。 蔡先生。 蔡先生系 Democracy 。唔系 Democracy, 德先生。 德就 Democracy, 蔡先生系 Science, 蔡 先生。Science 嘛你系蔡先生啦我系德先生啦。你蔡先生有简单你从嗰个逻辑去分析。而家香港根本咧就冇晒个制度咁啊！依个系我哋担心咩叫核心价值啫？你啱啱吹水，我先走出嚟讲。我哋其中个制度最紧要就是 check and balance， 因为公民社会最紧要就是 check and balance 嘛。好似阿麦利菲菲咁讲，你呢个特区政府咁大权，咁多钱啊， 特首系冇网管 嘅，系冇网管噶嘛？你吹水，我走出嚟，人哋就话好在有 ICAC。佢就话最唔好就有 ICAC，最唔好就有呢、這个申诉专员，佢仲争一个冇讲噶，佢其实未唔死得审计住啊！嗱，呢三样嘢都系三 仲劲啊！ 呢三样嘢都系三座大山嚟嘅、啊，对公务员嚟讲、 嗯， 因为一 仲有传媒咧， 唔系嗰个就唔好讲啦，廉政专员 啊， 传媒一早讲咗啦，话你人乱嚟啦，啊噏得出就噏得，跟住笑到咔咔声呢个梁振英嗰啲唔好讲啦吓，啊一啲都冇笑嘅。 无稽啊，为佢哋无稽。 嗱，廉政专员咧就夹住你啲公务员，唔可以贪赃枉法。OK， 呢个 ombudsman 咧就系要确保政府机关施政。 效率 嘅效率，同埋系 有规 公正，唔系佢最紧系公正，唔系效率啊。 公正 审计处就讲效率嘅量工衡值嘅、公务员最惊就喺三座山嘅，讲乜嘢都话喂呢样嘢审计处会喐嘅、啊，啊呢样嘢咧 ICC 有指引嘅、啊，哇呢样嘢咧啊啲人会走去申诉专员投诉嘅、啊，嗱、你谂下订场啊，都系申诉专员出嚟讲嘅啫嘛，嗱、佢已经讲到出嚟咧，我有一句嘢最唔中意咧。佢话 sometimes good 啊，嗱佢英文就不知所谓噶啦，佢嗰啲港式英文嚟，讲嘢咧好似含住啲食紧嘢咁，跟住咔咔咔，跟住讲句中文咩有效咩？ 执行力， 执行力， 执行力， 喂唔识英文咩人哋？使乜你讲啫？佢惊你三碌拎一样噶，即系佢惊人唔知道 在座啲记者唔识点翻译， 佢惊话 cable car 啊，佢即系唔识讲 cable car 或者佢 嗰啲 咁你昂平三碌系昂平三碌拎啊嘛 ，three hundred sixty 啊嘛， 即系昂平英文，昂平英文系咩嚟嘅？ 我唔对中文译过去啊嘛， 应该系 NP 啊嘛， 应该昂平 cable car 嘛。嗱，如果你个讲法就昂平 cable car， 跟住就。 三碌拎咁咯，唔得咁啊，大佬啊，即系佢嗰日就系好离谱啊！英文咧就不知所谓，唔好讲啦。即系老实讲，佢如果啲咁嘅英文嘅水平喺港英年代咧，如果俾阿梁启贤咧，就掟快佬噶啦，就兜个快佬掟咗落地噶啦。OK， 系争在未兜把冚佢啊。喂，做政务司司长唔紧要，啲语文问题，佢中文语文都有问题，咁中英文唔掂。仲有一样嘢咧，佢话 sometimes 嗰度我先惊啊。你知唔知 Q 仔点解我惊？ 佢意思就系、是，即系只系有时系好，即系答唔好 understatement， 答啊答唔成都冇用噶嘛。 即系 sometimes 唔系啊！我讲咩咧？我睇嘢就另外睇法嘅，即系我系另类睇嘢嘅人嚟。我曾经话佢完全唔要 ICC。你 sometimes good 嘅意思咧、 啊，我知， 即系佢有时吓好有用，佢帮我拉人嗰时咪有用咯。 工具就啱系 啦。嗱、啊，我最惊系咁，我曾经佢废咗 ICC、 啊。 你就唔好最紧要唔好 sometimes，、即系当我要用你嗰时候。你同我配合，嗱、啊、我而家喐啊，林旭华喐大班啦、啊，你就走去拉人，听朝唔使理噶，开个快佬，佢以后就唔使开麦噶啦，跟住乜都唔使讲啦，嗱咁啊叫 good 咯 ，sometimes good 咯，咁啊 sometimes bad 咁咩咧？你喐我条僆麦齐哥咪 bad 咯，嗱你一系就冇咗佢，最惊嘅就 sometimes good 啊，你明唔明啊？即系 sometimes good 系好坏嘅，你明唔明？我最惊啊呢句，我乜都唔惊，所以咧。你已经知道呢个特区政府系冇规冇矩嘅， 所以我咪批评。 再加埋遇上啲天灾人祸嘅话咧，呢、这个政府将会手足无措嘅，到时就好似大陆咁啦，好似嗰架撞车咧，个高铁咧， 高铁 就即刻群个都埋咗去啦， 喺现场即刻系埋咗佢，系啊。 嗱呢个就系特区政府嘅未来路向啊！我问你啊，如果咁嘅话，我哋喺香港仲可唔可以喺香港继续安居乐业咧？啊，唔好讲话我哋冇钱去安居乐业啊， 系 系冇系冇。你系唔应该认为香港系一笪可以有一个良好管治嘅地方？呢样嘢已经完全咧系失去咗意思嘅。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而家由邝思雅报道新闻。南丫岛撞船事故中，死亡人数增加至36人，其中28人喺现场证实死亡，8个人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事件入边，一共有超过100人分别被送往5间医院，有9个人伤势严重或者危殆。消防署认为不能够排除仍然有人在船入面或者失踪，会继续搜查，呼吁市民如果有家属怀疑在事故入面失踪，致电警方热线1878999。后任立法会议员黄国兴表示，就南丫岛撞船事故收到13宗求助，全部都是沉没港灯船只上的员工和家属，要求寻找24名在事件中失踪的屋企人，当中有10个人已经取得联络，另外4个人证实遇难。黄国兴指，现在仍然有20多具遗体未能够辨认身份，分别在葵涌公众殓房和香港仔水景基地，要求港灯提供交通接载在医院的家属到殓房，同时要负责在意外入面的全部医疗和殓葬费用。黄国兴批评港灯拒绝将肇事船上员工和家属的名单交给工会协助善后，上午11点会联同工会代表约见港灯的管理层跟进事件。警方通缉一名40岁女子，怀疑她向丈夫使用毒药，意图伤害。38岁的事主昨日早上在北角登上由疑犯驾驶的汽车，汽车其后驶至一个停车场。疑犯将一些声称是健康食品的药物和蛋糕给事主服食，事主其后失去知觉，不省人事，至到晚上大约7点苏醒，发现自己身处在赤柱一处山坡，身体多处有伤口。事主返回住所之后，由一名女友人协助报警，事主送院治理，暂时未有人被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但是离岸风势颇大，海有大浪。而家的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我哋系好同心 嘅。 系啊，所以有一样嘢咧， 琴晚咧系主要 我要 国庆嘅，知唔知？ 唔系，我有一样嘢咧，唔系你唔好炸断我先。我一样嘢咧就即时生效噶啦。DBC 有样好，有人夠胆企出嚟揸 fit， 即系好似我咁唔掂，封个麦嘅走入嚟讲。有一样嘢咧就好简单啦，辉哥啊，所有 D 100停咗佢今日啊，我哋所有 D 100停咗佢。除非有啲 D100 咧，有啲新嘅 D100 咧，系表示对于死难者哀悼嘅咧，我哋咧就可以播。如果系支持 DBC 嗰啲咧，全部删咗佢啊！今日停播一日，好唔好啊？即系我哋呢个系对呢一啲死难者啊，或者伤者一种表态，一种意思嚟嘅啫。嗱，我就认为记者咧，你记者采访系天职嚟嘅。但系你采访啲死难者嘅伤，嗰啲遗属啊，或者嗰啲亲友啊，或者甚至乎啲伤者系冇意思嘅，因为佢俾唔到新闻你嘅，系人失去咗至亲，都系好伤心，唔使问嘅，系人受伤都好痛苦嘅，亦都唔使问佢点样受伤啊，坐边个船位啊，啊发生事嘅时候系冇人知嘅，只有船长知嘅啫，啊呢、這个就留翻俾海事处去调查。大家啲记者唔该你放生嗰啲死难者啊，嗰啲家属啊。另外咧，嗰啲政客咧，唔该好似王国兴嗰啲咧，就唔好出嚟抽水啦。如果有人同你投诉，你唔使话俾传媒听嘅，你自己走去揾港灯。嗱、啊，当然琴日可能有啲遇难嘅人都系工联会嘅会员，但系王国兴同埋所有政客，唔该你唔好抽水啦。仲有话俾新闻部听啊。阿辉哥，我好少管新闻报嘅，嗰啲抽水政客嗰啲名，嗰啲新闻唔使报，即系王国兴出嚟讲乜讲乜嗰啲唔使报。对唔住，我哋唔俾个平台去抽水，嗱、啊，呢个唔系抽水嘅平台嚟嘅。嗱、啊，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有我哋听众阿林生嘅，早晨， 早晨，林生， 早晨，林生，早晨。 我咧就系、是、做导游嘅，就杂不楞乜都做嘅，本地乜嘢都做嘅。咁我哋咧就系、是、咧就好少咧。就做啲水线咧，其实咧我哋都做过好多堂，差唔多咧超过都十几廿堂噶啦。 系。 咁我哋每次咧开船嘅时候，我发觉咧好多导游咧，呢个真系要同呢个 GIC 讲。嗰啲导游咧就话边度好咩行程，第一件事咧就最重要咧，就话俾啲游客、啲船、啲客人知，你不过不船个救生衣喺边一度。 嗯， 咁琴晚咧，咁我哋就一两层船，咁大概咧就系、是、接近200人噶啦。 系， 咁我就问嗰个船主，我话其实救生喺边度啊？咁样，船主都答我唔到。 系、哎、啊，咁啊， 即系你有一架船系出去睇烟花嘅。 喺下边啊！我哋下边边一度啊？咁嚟，即系点解咧？游客嚟玩嘅时候，佢唔会知道噶。 嗯， 同埋咧，系冇一个咧，就系、是、 阿林生，你个电话咧就好差嘅，你可唔可以换个 fix line 咧？不过我可以讲两句啦，因为你知我都经验好多啦。第一，我系本身系一个工程师啦，飞机工程师啦。第一样嘢咧，其实我去外国咧坐啲船咧，人第一样嘢上船咧就先讲咗啲救生嘅措施嘅。 讲晒俾你，上飛機一樣的 水油都系 嘅，同上飞机一样。系讲晒俾你听，救生船喺边度啊？救生衣喺边度啊？逃生嘅时候，大家应该注意啲乜嘢啊？嗱、香港咧，据我所知，我就好少坐嗰啲包人哋嗰啲船啦、啊。就私人嗰啲船，梗系唔会同你讲。你坐游艇，人哋唔会同你讲。 我记得我喺法国喺巴黎铁塔就坐船，有讲 嗰啲船咧，阿辉哥啊。你琴日坐船去游去睇烟花，上船嗰时候有人同你讲嗰啲紧急设施嘅，你拧下头得噶啦，阿你拧个舒缸头。 唔系佢坐咩先？佢系坐私人， 佢就 租 船 嗰 啲。租 船嗰啲啊， 你坐咩船啊？唔系租船啊，噏一下。你坐有钱佬啲船咧，就噏两下。嗱，因为你就攞个咪 啦，咪啦， 啊，冇人知道你啲手语啊，我同你。 你两个好秘密， 我想问你啊， 坐租船啊嘛， 咁有冇嗱、啊、好啦，啱啦，咁你坐啲租船啦，嗱呢啲受海事处规管噶，呢个 charter 嘅船嚟噶啦， 咁有冇呢个救生提示咧？ 辉哥 嗰时候有冇？ 嗱、啊，你坐嗰啲就系租船啦，辉哥，你坐嗰啲就系租船啦，就唔系有钱佬嗰啲船啦， 唔系嗰啲西式游艇租船， 租船，咁你上船嘅时候有冇人同你讲解啲救生衣喺边度啊？ 冇噶，哥。 嗰两个工作人员，我哋五十人租架船，上下两层。 我咪上咗船就嘻哈哈咁走去 happy 咁嘅船。 我哋自己及住啲安全措 施。呢个另外啦，你有意识嘅，你嘅个人意识啫，系嘛？系冇嘅。 佢唔会嘅，好唔会讲点样。 咁你琴日埋岸嗰时系咪好乱咧？ 我哋咪头先讲过啦，赶翻去观塘码头嘅时候，嗰啲公众码头学你话啦，就个个打尖抢闸。即系唔理冇 冇规冇矩冇水警轮喺度， 水警喺度都系喝住嘅啫。啊，一二三四号船你唔好尽量唔好打尖咁样，系喝住嘅啫。但系都冇啊，个个争先恐后嘅，我都好惊，即系好多事咧拼埋一齐嘅，随时有意外嘅。 哦，多谢你啊，辉哥嗱，所以我唔系话哭，我人有时又唔好成日认叻，话我哋点样守规矩。有啲嘢系好唔守规矩嘅，俾人睇到吓死人嘅，话俾你听啊嗱。好简单嘅，海事处咪冇執法咯。啊，你好简单，任何呢啲出租嘅船，上船嘅时候，真系开船之前咧，你喺外国咧，你去法国好，去英国好，去美国好，去边度都好咧，第一样嘢，佢就一定同你讲解救生设施嘅。嗱，香港系冇嘅。嗱，所以我唔系话香港都唔系咁醒嘅啫，唔好即系有时我哋自己赞自己赞到天上有地下冇，有啲嘢系冇做嘅。啊！咁啊，而家电话旁边另外有听众黄小姐，早晨，黄小姐， 早晨， 阿黎先生、林先生同埋郑先生， 早晨，你好，你好， 睇见真系好好伤感。琴晚我睇通宵睇电视，我睇见点解我哋香港管治系咪出现咗问题？ 系啊， 问题 ，absolutely。 我当时我就同我先生讲，我话你睇下香港管治出现咗好大嘅问题，点解？就因为有个李光走出嚟，点解？唔见林郑月娥，唔见呢个黎栋国，唔见胡定旭，唔见张炳良，最紧要呢几个部门协调，点解唔见咗呢啲人？因为琴日佢参加国庆就会，应该呢班人 全部喺度噶， 唔在香港噶，唔会唔在香港。 唔系喺晒现场嘅，全部应该喺晒集中埋一齐嘅，其实。 所以我就觉得咧，系一定里边内部已经系搞紧分化。呢、這个政府噶，而家嗰三司十四局都有问题噶。嗰、那个协调啊，所以好忧伤我哋香港人。 而家你睇到， 其实呢啲海难撞船，喂撞飞机啊！我哋以前啊70年代啊打捞啊都唔使，都自己香港搞掂啦。而家使唔使喺广东省揾个李光要整架船嚟打捞啊？我听见真系好愤怒咯！ 而且如果你睇翻刚才嘅电话、电视机嘅画面，我哋香港嘅吊船都已经足够系吊紧啲船上。 其实我唔明白咧，又唔喺公海。嗱、你讲得啱啊，黄小姐，我都忽略咗呢点，因为我太兴啊，一方面系伤心啦，一方面系兴啦。我都睇唔到呢点，多谢黄小姐提点我哋几位，因为真系嘅。其实琴日喺南丫岛海面发生一单咁普通啊，真系死好多人啦嘅撞船事件，我哋系唔需要内地救援嘅。我哋有飞行服务队，我哋有水警，有海事处嘅船，有消防队嘅船，我哋做乜嘢无端端要求大陆嚟救我哋咧？我真系唔明嘅呢样嘢。你讲得好啱，你喺公海。就边个快边个出去嗱，喺公海出事咧，就算内地啲渔船出事咧，我哋都即刻派飞行服务队去帮佢哋嘅。嗱，黄小姐你讲得好啱嘅，呢样嘢咧就证明梁振英咧，佢就下下咧就拿个祖国出嚟做盾牌，下下咧就走去俾阿李光攞彩啊！你明唔明啊？ 唔 系啊， 唔系 抽水噶。嗱，呢样嘢你提醒咗我咧，我有个分析嘅啫。嗱，Q 仔又可以喺佢个政治经济学进一步分析一下啦，就佢要俾机会。突出咗中聯辦喺香港個角色啊，你明唔明啊？ 管治個角色 啊，係啊，呢個好重要噶，呢個阿黃小姐你真係睇得好清楚，你真係，因為你成晚睇電視啊。 唔係啊，因為咧，阿鄭生，其實我都係好感激你咯。由94年我一直聽你，講到而聽你嘅電台，一直係你教曉我點樣去睇呢個政治嘅形勢，點樣睇我哋國際嘅形勢。是你教識我哋 嘅，我真係唔需要內地嚟救，走入嚟我走入嚟香港嘅領海入邊嘅唔係領海啦，唔好講領海，咪話 我 政治不正確啦。走入嚟香港嘅海域裏邊，我哋點解要需要佢咧？我哋嘅設備咁好， 仲有我哋香港大把人才，飛機都冧都過去好多次，點解我哋都搞掂？點解而家你搞唔掂啊？ 唉，唔係啊，黃小姐，你講得啱，呢個係政治。呢、这个变咗唔系 救援嘅问题， 直情系政治问题啦。 政治嘅姿态嚟嘅，你阿黄小姐你 提出呢一点啊。 中联办已经收 到。黄小姐啊，你有冇机会嚟参加我哋嘅公民广场啊？ 好啊， 系嘛？阿辉哥唔该留低个电话，你阿 David 啊，因为我哋十点钟咧就有个公民广场咧。阿 David 系其中我哋一个听众嚟嘅，佢主持嘅。 系 啊，我叫我哋要揾多啲。 佢以前都系广播界嘅， 唔系佢唔系喺学校做过 internet。 咁都系啦，都系啦，都系。 唔 系， 同埋咧， 黄小姐，嗱，真系唔系讲笑噶，我唔系讲笑噶，写低你个名噶啦。 嗱，郑生，我希望你哋咧电台，我深信你亦都日搞得掂噶，同我学个费。 我搞唔掂噶。 一定程度长有， 我话俾你听一样嘢啊 ，DBC 有个问题咧，我已经去到，我啱同。唔好 讲啦，你唔好讲啦，唔好讲啦。 我解释俾 你 听啦。 系你唔讲得噶， 唔系啊，我唔系讲嗰样嘢，唔系讲嗰样嘢。我是意气阑珊，我觉得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电台呢，个问题就是说呢，都是不觉得。 是你现在不觉得了，你忍住了，左翻你不要讲了，你不要讲了，你不要讲了，你不要讲了。 一句啃了去， 你不要意气阑珊，个天会帮紧你哋的，帮紧我哋市民，不是帮紧你，帮紧我哋市民的。 好多谢你， 天会帮我哋的。 我 哋好，你唔好担心。 后会有期啊，小姐。 好多谢你，我都系听另外听众阿郭先生电话。郭生早晨， 郭生你好。 诶，早晨，郭生。 啊，早晨啊，我长话短说，我唔会唔长气嘅。大班你讲说话咧，有时讲错咗你唔知嘅。你话李刚就系阿梁振英个契爷啦，我又唔认同。 我冇话佢系契爷，我话佢，我话我老豆，我话我老豆系李刚。 个嘢咧，我永远都系啱嘅。你今朝又讲咗说话， 唔紧要。 以佢哋身份嚟讲，做契爷契仔冇理由唔想契大牌筵席噶嘛。今个李哥就佢契哥嚟噶，契哥就系公开嘅。我希望你纠正，希望你反。 咁而家公开咗，而家大件事。系啊，即系原来就 原来佢。 好，等下张小姐，咪张小姐， 张小姐早晨。 系早晨，你好。 通常我打电话俾阿长毛，我话你系咪边个啊？我话你契哥。 张小姐。 系 请讲。 大家早晨，你哋好啊。 我哋系苦中寻乐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呢啲又应该正经， 应该正经啲啫， 正经又唔好意思，我哋应该收拾心情嘅。 我自己本身唔系一个即系对政治好有即系认识嘅人，咁但系我其实自己咁耐咧，我都未睇过星期，咁我又有呢个意念想都睇下，但系因为碍于我自己个心脏。即系唔系咁适宜通街走，咁其实我在真系都有一个即系连续几个假期都想啊，我都去试下睇下升国旗啦，睇下系咪真系会咁感动。但系最后真系冇去到，咁我自己又比较肥嘅，咁就着黑色衫咧，本嚟就会。 哦，咁你唔好去，你去到拉你 拉你嘅真系唔得 嘅。唔系啊，我就系睇到有几个细路仔，佢哋都唔知做咩事，呢啲细路睇落去又冇乜杀伤力。佢又冇搞事，點解即係會咁？我係喺度咁諗，就係如果當日即係在我有去，會唔會我都係？ 哦，你一定會啊！你一著黑衫， 嗯， 係。 我阿張小姐，我都多謝你提出呢個問題。其實其中一個問題，我哋今日咁興要走入嚟咧，就是、無端端又係冇規冇矩啊！嗱、嗯，兩樣嘢，一通常有國家領導人嚟香港咧，先至有示威區嘅。 嗯， 嗱，我都唔接受噶，我唔係話接受啊。但琴日系冇国家领导人嚟，你只不过梁振英第一次主持升旗十一国庆，你有咩理由整个示威区喺英军嗰度嘅啫？嗱、 嗯， 呢、這个已经系冇规冇矩啊！第二样嘢，我未听过民政处啲人，嗱，琴日亦都有法律教授阿戴耀廷都出嚟讲咗啦，佢冇权执法，我初初以为嗰啲系资科嚟嘅，其实我到而家都认为嗰啲系资科嚟嘅、 嗯， 可能系借调去民政处，就是、我系民政处职员咁解嘅。 等警务处唔使入咩黑 幕啦。我睇到劫住阿黄之锋行嗰、那个嗰几个系资科嚟嘅、 嗯， 因为资科有记认嘅，佢、嗯、有个张大喺嗰、那个西装领嗰度嘅。琴日我就认为咧压住啊嗰个 I Love Hong Kong 黑衫嗰个系黄之锋啦，因为系总有 嗰个唔系 Love Hong Kong 唔系黄之锋嚟， 我啲系知货嚟。 我喺电视见到嗰个细路唔系黄之锋，即系 I Love Hong Kong。即系 有三个着住黑衫， 另外一个识加油啊，又俾人带走咗啊嘛。 我想问阿黄阿张小姐，因为你睇电视，我冇睇咁清楚啊。你睇到系咪有三个彪形大汉，好大只嘅？企喺嗰个小朋友着住 I Love Hong Kong 嗰度，系咪就系有三个西装友企喺后边咧？ 我又冇我见到系几个大汉企后面，我又冇数到几多个。 三个西装友嚟嘅，着西装嘅， 西装 友 多到 知科啦。 嗱就咁样样嘅，我咧我自己即系自己个人嘅观感就系咧任何政府任何人都会有去做事不当嘅地方，即系都系一个人啊，因为人就梗会有错。咁但系譬如好似有啲人抗议咁样样，太过激，我唔系太欣赏。咁但系我见到呢班小朋友，佢哋唔系激动嘅。即系可以接受嘅，即系我哋自己有时做父母，细路仔都会顶我哋嘴，咁有时都会好激气。 系，寻日我呢度话黄之锋又通过电话，唯一一个稍为激动啲喺电视机画面见到就系佢哋想横过马路嘅时候咧，系俾警用护人员系阻挠，所以我就问佢哋，即系好离谱，因为喺绿灯嘅时候过马路嘅时候，你去截人哋咧，即系咁你即系困咗佢喺马路中间。 唔系，同埋有啲即系变咗好似系。唔系小朋友搞事，好似系佢哋搞事。 唔系，我唔明点解啲小朋友要搞到揾知科，或者你话嗰啲神秘人物出嚟啊违法去执法，先违法，所谓违法，然后去执法，佢根本冇法可依嘅。 即系冇嗰个权力去做呢样嘢。 呢啲系冇权嘅。 俾佢哋做嘢都好，我觉得揾警察。 但同埋你好聪明嘅，我讲俾你听，点解好聪明咧？阿张小姐，因为我系监警会嘅委员啦。 而家都系 我本来想辞职嘅，不过 冇辞啊，冇辞啊。 嗱，系啊， 我话俾你一样嘢咧，佢今次好聪明嘅，因为佢话嗰啲唔系警察 啊， 我哋监警会处理唔到啊。 系啊， 你明唔明？ 我都话所以阿秃英咪冇事咯，就 因为我处理唔，我哋监警会系处理唔到民政处嘅职员 嘅。唔系啊，郑生，咁我又想问啦，如果话警察唔系即系佢唔系警察，你处理唔到，咁唔系香港执法嘅系警察咩？ 咁嗰个就另外要告佢㗎啦，嗰个就係要告佢㗎啦，告佢 话。佢嗰个话系佢哋嘅场地㗎嘛。 可以告佢呢非法禁锢啊。 系场地，但係都系你 open。 但系就同监警会冇关系啦，因为监警会就系管警察㗎嘛。 嗯。 你明唔明啊？ 唔系即系我觉得唔好话做到咁囉， 唔系好过态㗎啦已经。 即系我都企喺佢哋嘅立场睇，唔想有人搞。 我都知你一个好黄，系啦，你都一个普通市民啦，你亦都唔系激进。 但系 问题 又唔好，即系变咗你而家咧挑衅到有啲细路仔觉得，你知细路仔呢个年纪都会反叛。 唔系，嗰啲细路好乖，唔使担心。但问题 我又唔觉得呢班细路有事，即系但系你会惹起其他嘅小朋友。哇，咁都得嘅，我哋呢个社会，即系我从来都冇因为呢啲事出过声嘅，即系自己响心里面都有。有一个一个定夺， 即系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咧，连一啲比较沉默嘅大多数都出嚟开声。 系啊，我觉得唔好咁样对嗰啲小朋友， 多谢电话， 搞到佢哋激动晒啊！ 多谢电话，我哋电话旁边 有个黄律师啊，就系可能喺现场啊，即系有啲料报啊，黄律师， 黄律师你好， 系 监警会成员啦，阿 Q 姐你好啊， 系 咁咧，琴日我都有去睇嘢嘅，咁我都。佢翻到屋企睇到何文思潮，即系上网嗰啲片。 哦，你讲系朝头早嗰个星期点 样 嘅时候？ 其中一段话，睇到佢有个红色呔眼镜嗰个人咧，其实系湾仔区嗰个刑事嘅总督察啊，林少华嚟噶。 哦，即系其实系警察嚟嘅，即系扮案子唔系警察。 上网咧睇翻 search 翻林少华呢个名字，你要对到个样。 咦，咁可以有得投诉咯？咁就交警咁样做咯，咁先。 而嗰个有个孖叶嗰个女，亦嗰个女子咧，亦都系湾仔区嘅一个 CID 帮板嚟嘅。 嗯， 哦，系啊，咁大家咧，只要上网 search 到个样， 我都系我一睇就知佢哋系资科嚟，因为佢哋戴住个章嘅。 佢就扮自己唔系警察， 我觉得你揾到个 自己系即系民政事务处。 咁粒花去对啲小朋友咧，其实就过分嘅。 都唔系第一次噶啦，试过一次喺个天桥路都系揾个帮板去搞佢哋噶啦。 唔系佢揾到三粒花啊嘛， 系咯， 同埋佢今次有片咧，系好明显违反咗警察通例嘅都。 系啊，我觉得佢哋应该去警察投诉科投诉。 阿郑经翰应该帮下小得娃啲小朋友啦。 唔系佢哋投诉我哋，我哋知我哋都睇紧港大啊，同埋诶， 唔系因为如果佢哋 李克强事件啊、胡锦涛事件，我哋都处理紧。 哇，黄律师又讲呢单系新闻嚟嘅，其实。 嗯，系啊， 即系可以跟进嘅传媒都问题， 因为如果 即系揭露咧，警方其实是非法地执法啊，系咪？ 唔系，而家逐孙都系鬼鼠啊，仲唔认添啊嘛？ 唔认啫， 即系 唔认都系警察啊嘛，大件事啊嘛，大佬。 而家搞到做卧底啊嘛，你明唔明？ 系啊， 好啊，多谢黄律师啊，多谢提供。 我哋警务处长佢话佢冇料啊，所以佢冇意见啊。 我哋而家电话旁边阿邓生，大家听众唔使担心，因为10点咧，梗系冇事嘅。我哋有个节目叫做《公民广场》，咁啊 Q 仔啊林旭华，我哋都可以留喺度嘅，帮阿 David 嘅。 好啊，邓生 一路听电话一路讲落去咯。阿邓生你好， 喂，早晨， 早晨，邓生， 系讲啊。 第一啦，頭先你話抬走人啦，咁係犯法嘅，咁政府係需要知，即係落案嘅情況係需要怎樣啦，因為你保安係冇，即係唔係法例有授權去可以做呢樣嘢嘅。 嗯嗯嗯， 係。第二樣呢就係、是、啊，政府之前有將我哋捐咗我哋1000万俾大陸人啦，咁而家睇下政府又會唔會做一啲臨時嘅基金幫呢一班撞船嘅市民啦。第三一個好大問題是8:23政府新聞處已經公布了話對開的船呢是已經撞了的了，但是點解政府9:00都依舊放煙花？ 嗯， 係啦，呢一個呢就是、我昨天夜晚是諗極都不明白，同埋都好憤怒的，點解8:30呢你已經知道了了，即係其實你應該之前更早已經知道了，因為政府新聞處公布嘛。咁點解9:30呢你繼續去放煙花喎，同埋出事咗幾個鐘，3個多鐘之後呢佢係冇捉港九輪嘅船長去返去問話㗎喎，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制度上咧，本来有，但系你唔做、哦，都系一个佢哋系冇按程序做事嘅、 哦。哦，喂，而家即系越嚟越揭发多，即系多啲。 唔系，仲有一样嘢，正话嗰位阿黄律师咧，佢梗系经常出入差馆噶啦，佢想认得晒啲人啦。嗱，有一样嘢就佢讲得啱嘅，我哋都有个网友提出嘅。琴日如果大家睇电视咧，你睇到嗰两个女保安有手扣嘅。嗱、 嗯， 香港系唔准 坐手扣。大班人，你讲紧而家可，即系嗰阵灾难嗰阵。即系而家又等翻讲， 我知即系咁讲啊！即系讲翻个手扣咧，即系嗰个咧，即系讲个制度问题咯。即 系 鬼鼠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你而家个问题就话你， 不如即系等翻讲你又啱喎。如果你8:30都已经通达先知道，咁你冇理由9:00仲好似即系若无其事。 系啊，政府系8:23由佢个政府新闻处去公布呢单消息。 咁即系话佢应该知道啦，即系话其实嗰阵时阿梁振英已经知道，应该已经系。 因为点解咧？嗰阵时未知道，未掌握到死伤人数啊。仲以为系 成架船断咗，浸下都知道大件事噶啦。 仲以为死得人少啊，即系难听讲，你明唔明啊？ 即系死得人多先出嚟。 系啦，就出嚟抽水，跟住就揾阿李光出嚟抽水啊。跟住就谂到样嘢，嗱，我作为一个特区行政长官，一个地下党员，我有咩可以突出我的角色咧？即刻揾大陆帮手。嗱，我哋继续 广东嘅船嚟，佢哋你唔系闹人啦，系闹尸体噶咯。 嗱，好啊，我哋10:00继续啊。